败郑思维和王雅琼组合夺金。东京奥运帆船项目，港队代表骆雅仪完成女子激光雷射型单人艇的最后两场，即是第九和第十场比赛，分别是得到第41和第42名，总成绩在44位参赛者之中排第39，未能够晋身奖牌赛。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听朝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61点，跌354点，总成交金额1,89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7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3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蚊，跌13蚊；美团215蚊，跌13.4；阿里巴巴189蚊，跌8.3。中心国际27.15升7.5，盈富基金26.52跌3.2，恒生中国企业94.46跌1.78，比亚迪股份239蚊升8蚊，药明生物118.5跌6.1，友邦保险93.1升1.05，中国平安68.15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2，英镑10.863，瑞士法郎8.586，澳元5.752，加元6.252，新西兰元5.455，欧元9.252。每百日元对港元7.0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0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283点，跌498点。港金现价报16,96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92美元，卖出1,829.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是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佛光街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提大家，在将军澳的宝丰路因为水管急收，现在宝丰路去怡心园方向近欣怡花园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另外在大角咀因为爆水管，现在福泽街的唯一行车线亦都是封闭的，驾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5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鱼何之培再下一城，奥运女子100米自由式勇夺银牌，东京奥运香港泳队史无前例夺得两面奖牌，为香港泳坛写下新一页。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 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嗰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李立峰。 星期五的下午5点1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 76%。今天直播室我们的另一位主持就是中大的学者李立峰。你好李立峰。 你好大家好。 李立峰，我想近排就香港人都很关注奥运的情况。今早有一个游泳的比赛，就是何诗培。亦都看到在电视机画面有不少的市民就真的走了去各大商场那里一路看着的直播，然后呢对获了奖牌之后呢就很兴奋很热烈啦，看完那班奖励先，也都跟着有人就看完混双的羽毛球赛啦， 差不多时间举行 是啦。但是我们当然为了香港的运动员获得奖牌而感到高兴啦，但是另一方面呢我想大家都会关注一下，就是他们得到的支援到底是怎樣，這個是一個即是令人關注的議題來的。 是啊，這個就即近日都多了社會或各界討論，因為即是另一度奧運，即是大家關注運動員的表現，但亦都會不其然會講緊就話究竟即運動員的支援足不足夠呢，他們的生計是怎樣的呢，因為很多時候都會講到話即你做運動員其實會很艱苦，還有在香港的環境裡面亦都即個不單止係個訓練好艱苦啦，生活都會好艱苦。咁變咗即係如果即係冇足夠嘅資助，甚至即係生活都係比較艱難嘅話，咁其實係咪真係能夠咁容易俾到佢哋發揮到自己嘅潛能？真係能夠係即係你話為自己又好，為香港爭光又好，即係咩都好啦。咁係咪真係能夠即係發展到體育運動咧？咁我諗呢個係大家關注嘅問題。 其實嗰度咧都涉及到兩個層面嘅。嗱，當然第一咧就係運動員嘅生涯咧係相當之有限嘅，即係如果相對於一般人的職業生涯咧，運動員的職業生涯咧係特別短的，隨住佢嘅體力的下降嚇，所以變咗有些運動員咧，佢可能去到29歲已經有機會咧係最後一次參與一些大型的奧運會。咁譬如咧，好似今次港隊入邊咧，亦都有幾名嘅代表啦，都係類似的情況啦，都可能是最後一屆參與啦。咁然之後咧，跟住佢哋就要想一個轉型的問題，即係退役之後到底點樣維繫佢哋嘅生計呢？因為過往佢哋將好多時間或者係時光咧擺咗落去體育訓練入邊，有一啲嘅人線咧，甚至就係會係個體育咧就優於學業啦嚇。咁變咗佢哋第時嗰個出路到底係如何咧？咁呢個係一個層面嘅關注啦。另外一個層面嘅關注咧，就好似頭先李立峰所講啦，就係如果我哋要一項嘅體育運動有長足嘅發展嘅時候，究竟社 會俾佢嘅資源，特別係政府所投入嘅資源係點樣咧？佢哋作為職業運動員咧，佢哋都要講生計噶嘛。嗱，而家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根據政府嘅資料咧，就話喺1920年度咧，體院咧係透過六項嘅直接財政資助計劃咧，就向1080名嘅運動員咧提供資助，總額咧係超過咧1.3亿嘅。嗱，咁但係如果佢哋真係作為一個精英運動員咧，其實佢哋每月獲到嘅資助咧都有等級嘅喎。咁譬如如果以精英甲嚟講啦，咁主要就係要睇下佢哋喺啲奧運啊、世錦賽嗰啲咧有冇攞獎牌啦。咁佢哋嘅每月嘅資助額咧就可以係由40,000投到近40,000美嘅。咁但係如果你次一級啦，係唔係精英甲加，係精英甲啦，咁你獲得咧嘅資助額咧就係30,000投到30,000美咁上下啦。然之後就再落咧就係精英乙加、精英乙、精英丙，跟住咧就到成年隊。而去到成年隊咧，其實你獲得嘅每月嘅資助咧係講緊咧7,000投到8,000投咁上下嘅啫。咁所以咧變咗喺呢個架構之下咧，可以見到咧個相差就甚遠啦。而第二個咧亦都要考慮咧，就係佢哋計你喺某一啲嘅賽事度係咪攞過獎牌，或者你係排咗啲咩名次，或者你有冇打敗過你嘅對手，然之後先至可以係獲得資助喎。 嚇， 呢個都係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會係一個即係幾個要求都幾高咁，同埋我諗即係好多人會提出一啲嘅討論啦。咁啊討論就話喂，其實你要佢贏咗獎牌，你先至去資助翻佢，乜唔係調轉嘅咩？乜唔係即係你其實佢因為佢有潛質，所以你應該去幫助佢，咁佢先至有機會贏咩咁樣？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係即係當然個制度有時即係要去處理呢啲問題，可能有佢複雜性。咁但係我諗好多人會提出個問題就話啊，會唔會其實係你反而係贏咗先至話去去即係所謂 further 去資助佢，即係額外去資助佢，其實係即係。真係解決唔到佢實際嘅需要咧，即係個實際需要就係好多運動員佢可能參與一項未係好出名嘅項目，或者係以往喺香港即係未係攞過好多獎牌嘅項目，咁但係就變咗嗰個項目就冇資源啦，即係冇支援啦，咁變咗就算嗰個運動員幾有潛質都好，佢可能都得唔到幫助嘅，咁都有可能即係窒礙到個發展。 嗱，譬如你頭先講咧，我就即刻諗到個例子啊，今年咪多咗滑板嘅，咪有好年輕嘅唔同嘅運動員去參與嘅，咁但係滑板呢啲係新興嘅體育運動嘅項目嚟噶嘛，咁喺奧運入邊即係大家都係首次見，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就更加冇乜機會咧可以列入到呢啲嘅叫做精英嘅項目，就冇得落得資助啦。咁但係如果當佢哋係冇得資助嘅時候，咁佢唔單止係冇金錢嘅資助啊，亦都係其他配套都冇，咁點樣又令到呢一項嘅運動可以長足發展呢？嗱，不如大家咧對於呢個嘅問題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傾啊！咁啊，李立峰，不如我哋請嚟一位咧，係真係香港嘅前嘅賽艇運動員，同我哋講下啦。咁啊，電話旁邊咧有前香港賽艇運動員吳詠希啊，吳詠希你好。 Hello， 两位你哋好。 你好。 嗱，头先我哋就倾到一个嘅议题啊，就系咧你要列入咗一啲嘅精英嘅项目，然之后先至可以有机会得到多啲嘅资助嘅。咁我想问啊，即系喺谂翻你自己系做赛艇运动员嘅生涯入边，其实你自己每月所得到嘅资助嘅情况系点样嘅咧？ 确实咧，即系现行嗰啲运动员资助咧，都系好视乎嗰、那个。比賽成績啦，咁亦都有唔同比賽分咗即係唔同嘅名次，可能就安排個資助有唔一樣。咁你講緊全職嘅運動員咧，可能係講緊即係嗰個差距啊，可能係接近一倍嘅分別咁樣都有嘅。咁但係近幾年咧，其實例如個資助上啦，都我見到個制度上有少少唔一樣嘅。包括咧，以往可能係要定義咗個運動係精英項目，咁你之下嗰啲運動員咧，先有機會咧進入到嗰個資助嘅架構。咁其實近幾年咧，開始多咗一啲個別項目嘅運動員，正如你哋頭先講過嗰啲滑板運動員咧，其實佢哋可以入到個架構嘅。咁但係當然啦，夠唔夠咧？我又覺得都 未是可以減到他們的生活擔子，全程投入到那個運動發展那裡。 他入到個架構的方法是什麼？如果他不是一個精英運動的話， 現在呢，如果我冇記錯，因為每個運動咧，可能佢都要睇翻佢哋嗰個總會啦，或者佢哋當屆嗰啲比賽成績啦。例如喺運動賽事入面有一啲世界錦標賽啊、世界盃啊，咁呢啲可能高水平啲嘅。咁大家可以想象，可能下一個層次係亞洲層次，再下一個層次可能係地區層次都未頂。咁可能就係按住呢啲咁個總會啊，或者整個即係運動相關嗰啲持份者就會定咗啊，邊啲項目我哋係比較真係高水平啲嘅，咁可能嗰度又有個名次上面調整，究竟係要攞到牌啊，定還是可能前三分一名次啊，定還是點？咁呢個每個唔同項目都有少少唔同，但大致上如果暫時啊唔係話精英項目嘅運動員咧，佢哋攞到一啲叫做亞洲啊國際比賽嘅時候咧，佢哋有都幾大機會啦，可以叫做個人名義咁樣去申請到個人嘅一啲資助，咁讓到佢哋個生活擔子冇咁重，咁可能佢哋翻工又冇得唔使翻得咁辛苦，可能翻份兼職，咁然後咪同時去做翻運動員嘅訓練咯。 但是我哋之前咧都有睇过一啲嘅运动员或者系一啲嘅教练就话啦，佢哋为咗咧系保住喺个精英项目入边咧唔跌出嚟，继续攞翻个资助咧，往往咧就要将整个嘅成败咧压咗住喺一两位嘅运动员身上嘅，即系嗰个项目嘅一两位嘅运动员嘅，咁然则咧就会对其他嘅一啲可能系叫做有潛質啦，但係未發得咁快嘅運動員咧，會個注意咧就會冇咁高，亦都有機會可能會影響咗佢哋嘅發展。咁關於呢點咧，其實你作為運動員嘅時候，你哋有冇察覺到一個咁樣嘅情況咧？成敗係於一人。 都其實有少少嘅，咁但係如果呢件事其實可能就係因為有某一啲，即係例如啊，你成個隊伍入邊總會有一啲比較高水平啲嘅運動員。咁佢先夠資格去個比賽，正如而家可能去奧運咁，可能真係啱啱有人攞咗牌，咁可能成個運動就用咗呢個成績去攞嗰個精英項目啊，或者擺翻入去有相關嘅資助，咁所以變相就會有呢個感覺出到嚟咯。 嗯， 所以嗰、那個咁會唔會即係、就是、會唔會你即係譬如嗰啲運動員其實會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咯？ 我覺得在運動員的角度咧係會嘅，因為大家會明白咧，你有一個全面啲嘅資助，因為個全面嘅資助唔單止係講緊個人嘅一個可能生活費津貼又好啦，訓練資助又好啦，其實仲牽連到例如嗰個運動有冇相關嘅場地啦，有冇相關嘅一啲可能運動團隊嘅配合，可能係飲食上面嘅、住宿上面嘅。或者一啲醫療上面嘅支援，咁如果一個運動冇咗呢方面嘅支援咧，確實係好難咧去有系統咁樣上去啊！咁只可以靠一啲例如好有心嘅運動員，好多年咁樣一路自己默默經營，咁到佢有成績啦，咁就可以帶動到成個運動項目去發展。即係我諗啲例子大家都會熟悉，咁可能係阿石伟航咁，佢攞咗块牌，咁相对大家嘅关注多咗，例如场地上啊，佢多咗啲医疗保障，咁整个运动跟住佢一齐发展嗰啲青年人，咪会觉得有得前景咯。如果咪我可能去到某个嘅 level， 我都要离开，咁或者另一啲例子，正如你哋头先讲到个滑板咁啦，其实滑板近几年咧，我知道都部分运动员咧，例如香港其实曾经嘅亚沙運嘅金牌得主嘅，咁可能呢啲運動佢哋都可以有個人名義，有一啲相關嘅資助。咁但係你話對於帶動整個滑板運動喺香港可以慢慢發展咧，你單資助一個人咧，就會需要好多時間先行到呢條路咯，就唔係話成個滑板團隊可以入到。咁另外有我即刻諗起另一個可能反面少少例子啦。今屆例如奧運都有一個項目叫做 BMX。即係二十寸小輪單車嘅速度賽啦，其實今日都有啲相關賽事進行咗。如果大家有仲有少少印象啦，我哋香港之前咪有個黃子提分嘅，其實當年佢都好鼓舞噶嘛。咁當年好似佢都帶動咗少少一個風氣，咁亦都 香港有一個場地起咗咯。咁但係近幾年即係有一啲因為佢嗰個形式啦，就要佢哋少少自負盈虧啦。咁所以維修上可能都係一個好難嘅事，因為你單靠黃子提分一個人嘅名氣，佢一個人去做教練或者做運動員咧，你係唔會足夠去帶動到成個運動嘅發展。咁所以如果你話長遠真係要做到一個好好嘅架構，正如何思培而家攞到塊牌，咁嗰塊牌未必單單係佢自己一個嘅能力，而係成個金字塔個底都要起得穩陣，你先可以承托到一步一步撐到上去，而佢亦都有嗰個能力慢慢爬到上去嗰個尖尖嗰度咯。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其实我哋应该点睇咧？香港发展体育运动嘅政策咧，精英得嚟，但系系唔系真系应该要有牌先至资助，冇牌就冇资助？咁但系咁样又会唔会变相令到一啲有潜质嘅项目咧系难以发展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不过咧，吴永熙头先同你倾咁耐咧，可能咧就会令人有个感觉啊，咁咪富者越贫，唔系富者越富就贫者越贫咯，系咪？ 我覺得咧，反而係即係當然啦。你如果有一啲叫做好啲團隊支援嘅體育項目，你確實係容易啲揾到人上去。即係好似游水項目咁，我相信你而家行到出街，你問邊個係中學校隊游水可能你都會揾到一啲人。然後咁你體育嗰個架構好多時候就係由呢班人入面再揾啲比較成績好嘅人再去一路一路上去嘛，咁呢個先係運動精英化嗰件事，所以例如青年隊你要做得好好咁。咁但係你話係咪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呢？如果你咁諗就係、人哋真係有好大個嘅叫做運動員嘅候選人可以俾你揀，咁但係其實有個別項目好似我去翻就係石偉雄，其實佢都真係好多年嚟，佢都自己用緊佢嘅方法，但係嗰條路一定係艱辛好多咯。因為真係你冇咗一個好好嘅底去承托佢，咁變咗嗰位運動員，佢就要做多好多嘢去填翻嗰啲窿窿，或者佢個底就要靠自己一個人慢慢打上去，先做到呢件事。 我諗吳永熙你講嗰、那個即係嗰個比喻都幾好嘅，即係其實你任何一種運動要起到個底啦，有個基礎啦，俾嗰個運動發展啦，咁跟住如果出現到有好有潛質嘅選手，咁希望即係能夠即係再我可以提供到俾個機會佢，即係能夠即係去到發揮到佢個潛力啊，去到個高峰啊咁。咁但係你覺得而家嘅即係嗰個嘅方式或者而家嗰個制度啦，有冇啲咩？即如果你作為一個前運動員，有冇一啲嘅空間去點樣去更加好咁去能夠即係叫做幫唔同嘅運動去打好個底咧？ 嗱，我首先覺得咧，其實香港嘅簡單如一啲運動嘅設施咧，都已經好唔夠噶啦。即係近幾年有好多討論，例如係咪每一個區有足夠嘅籃球場、足球場啊？咁你發覺原來講緊起一個籃球場都會面對咁多困難嘅時候。你要去提拔一個籃球新星咧，嗰條路會更加漫長咯。同埋我又即係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啦，我會覺得精英化咧係一個好漫長嘅培育過程嚟嘅。咁而喺精英化之前咧，可能我哋都要諗埋就係運動普及化嗰樣嘢。即係好多時候香港運動普及化都唔係咁普及，咁變相你。點樣好容易去成就到一個精英運動員呢？係好艱難。咁而精英運動員嗰個訓練唔係話真係我好多資源投放俾你你就得，因為可能你都真係要講緊佢要好多技術上面嘅拿捏啦，咁要咁樣一路浸出嚟㗎嘛。咁呢條路就唔係話喂我不如而家真係你入嚟睇校，然後閉關式訓練20年，我就可以20年之後確保到一個咁嘅人。嗰條路都係要底下，我都依然同意就係底下你一定要有一個好大或者起碼有足夠嘅底子去托住佢先可以咯。 嗯，系啊，吴永兴仲有一个问题就是运动员之后退役啦。咁其实而家政府嗰方面咧系提供咗一啲嘅运动员转型嘅计划啦，亦都会系帮助佢哋可能做一啲嘅职业配对啊等等啦。咁但系实际上你觉得呢方面嘅政策系咪真系再需要咧去优化或者系再改善咧？ 我觉得而家咧其实系开咗个头咯，因为例如啦喺港协暨奥委会底下都有个部门专门帮啲运动员去读书啊，搵工作啊，咁喺嗰度咧佢哋可能联络咗啲雇主啦，或者俾到商界嘅人去了解啊，原来呢啲运动员有咩嘅特质，去摆翻落去嗰个职场上边。让他们退役之后会有一个好一点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行了一个小小的一步。但是你说现在退役可能还要另一样东西，就是你都要装备一个运动员嘛。现在有部分的一些课程其实都已经是讲到明啊，运动员是可以有个弹性，例如我一年不用读晒那么多个学分，那没那么大的学业压力，他就可以兼顾到他那个很辛苦的运动训练。咁而家係有部分呢啲嘢出咗嚟，但係夠唔夠呢？我真係我都覺得未夠嘅，即係未讓到一個運動員好放心，覺得喂，我而家可以放低所有嘢啦。 嗱， 不如 咁啊， 全程投入。 吳永熙啊，喺五點半新聞翻嚟睇下，可唔可以同你傾多一陣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首宗香港国安法案件，被告唐英杰两项控罪，共判囚九年。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回应，希望国安法起到防范、遏止的作用。既然有人肆意挑战国安法，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和后果，希望日后尽量避免出现颠覆、分裂以及煽惑行为，不要试图挑战国安法底线。他希望裁决起到警示作用，不要再去挑战和触犯国安法，认为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能够抵触。就民建联成员中学教师穆家俊批评港队羽毛球手伍家朗的球衣引起争议，谭耀宗说穆家俊提出批评意见，他自己亦都已经表示歉意。谭耀宗说不希望再在这个问题纠缠，相信每位运动员出赛都全力以赴，很多成功例子都是这样。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是输入个案，和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至今累计确诊11,984宗，另外初步确诊少于5宗。新增确诊的其中一名54岁患者由瑞士抵港，并无病征，在3月22号和4月12号本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另一名44岁患者从美国抵港，亦都冇病征，在5月2号和27号在本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过去14日累计报告27宗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为方便和鼓励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卫生署辖下长者健康中心将会为65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科兴疫苗，无需预约。由下个月9号起至到9月30号，蓝田、葵盛和将军澳长者健康中心会在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至中午12点15分，下午2点至到4点45分提供新冠疫苗即场接种服务，公众假期除外。另外，全部18间长者健康中心亦都会在特定时段为会员提供即场接种服务，同样无需预约。每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额满即止。工作人员会在长者接种第一剂疫苗时，为他们安排接种第二剂的日期和时间。 日本东京都新增3300宗确诊，政府正式批准扩大紧急事态宣言到大阪府、邻近东京都的千叶、神奈川和埼玉县，又计划在北海道、石川、兵库、京都和福冈等县实施重点限制。两项措施将会在下个月2号至到31号实施。另外，目前已经实施紧急事态宣言的东京都和冲绳县措施延长至到下个月底。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听朝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车多缓慢。喺九龙啦，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那段车龙就排到近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在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那段就比较多车一些。提一提大家，大角咀爆水管，福泽街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了，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了。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而家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等许斌教授告诉你知。 其实 AR 呢集合各种不同科技一起的科技啦，譬如 Google Translate 啦， 翻译的应用 程式，是啦，因为去日本看到一些餐牌， 是啊，拿着部相机他就会解释给你，我这个就是猪扒当这样啦。 你的实景就是日文字嘛，但是我就扩充你实景，就帮你加一些中文字上去啦。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直播室咧，今日咧有阿李立峰喺度，仲有陈燕平喺度嘅。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如果大家想倾倾咧香港对于运动员嘅资助啦，咁同埋咧对于系啊即系运动员退休之后嗰个安排咧，退役之后嘅安排咧，到底系点咧，都系打电话嚟1872311讲一讲你一啲嘅意见或者你嘅一啲嘅观察噶。嗱，咁啊电话旁边我哋揾翻咧头先五点半新闻。之前咧同佢倾紧嘅前香港赛艇运动员吴荣熙噶，吴荣熙你好， 系两位你哋好，大家好。 嗱，头先咧你就讲到一样嘢，就系话有一啲嘅运动员咧，佢可能做紧运动员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嘅可能系 職業啊或者學業上嘅安排啦，等到佢咧能夠係一方面咧吸收到一啲嘅知識啦，咁我相信呢個對於佢退役之後咧嘅職業發展咧都會有幫助。咁但係除咗呢一點之外，實際譬如除咗頭先講嘅職業配對啊，又或者係即係頭先你所提嘅一啲嘅叫做生涯嘅規劃之外啊，其實你覺得？香港對於運動員退役之後，實際需唔需要真係俾多一啲嘅幫忙佢哋，令到佢哋即係好似付出咗咁多年嘅青春汗水，翻到嚟都可以有其他嘅呢個回報咧？ 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一個運動員好多時候咧，運動員退役之後咧，最常嘅一啲職業發展咧，可能係轉型做教練啦，又或者翻去自己嗰、那個。運動協會或者運動屬會嗰度有相關嘅一啲工作，因為佢喺嗰個項目入面真係非常之專業啦。咁而一個運動員去到退役，講緊之後生活，通常最煩惱、最愁緒嘅地方就係佢真係太專業啦，佢就係喺嗰個項目入面太叻啦。但係佢對周邊嘅身邊嘅事物，其實佢都要時間去慢慢。摸索啦，慢慢去揾嗰個方向。咁當然啦，可能有啲運動員佢一心好似例如啊，我舉個例，今日阿鄭雪咁，佢打完個羽毛球運傷，佢出嚟個訪問，佢都話啊，其實佢都想繼續堅持咁睇下佢可以做運動員嘅崗位打幾耐啦，咁睇下啲之後嘅年輕隊員可唔可以跟上嚟。咁我感覺啦，佢番說話都有少少係啊，佢作為大師姐，佢喺隊入邊都有考慮過交棒嘅問題。咁可能呢類型嘅運動員，佢對整個運動發展本身都係非常之熱心嘅。可能佢退役咁啊，好容易就會轉型咗做佢嘅教練㗎啦。咁但係最困難就係頭先講嗰種要摸索嘅時候。咁而運動員呢，當佢冇咗運動員身份嘅時候，行返去校園又好啦，行返去職場又好啦，最難嗰個位就係同人講點解我運動員呢個身份可以幫到我喺呢度發展啊嘛，咁呢部分咧，其實我覺得而家開始有好多人嘗試去俾機會運動員啦，即係好似我自己為例都係啦，成個講緊讀書大學生涯都一路係喺運動入邊一個星期練足六日，六日仲要一日係兩三節訓練，你唔會有你同屆學生嗰啲嘅工作經驗，咁但係大家點樣去睇？呢、這個運動員嘅時期，佢嘅得著同埋呢個人嘅特質啱唔啱你嗰份工呢？咁我覺得除咗話係俾多啲資源，俾多啲空間佢哋慢慢去鋪路之外呢，可能大家都要去諗呢樣嘢啊。因為而家呢，其實有部分嘅運動項目嘅叫做一啲比較年長啲嘅運動員啦，其實而家開始呢，香港嗰個體育界都多咗一個概念，就係、是、可以俾佢哋慢慢鋪路，去準備退役。咁我覺得呢個過程好緊要。你諗下，一個運動員佢就將佢一生人嗰個青春，廿歲、三十歲最當打嘅時候，全程奉獻曬喺運動，佢係冇咗好多事，包括對整個社會工作可能學業嗰個掌握。但係要俾呢個空間佢哋，就唔係話一下子喂。你唔係運動啊？你除低咗件波衫，咁你行翻出去揾份工啊？咁呢啲我覺得係最差嘅退役方法。咁而家開始有個改善嘅，可能俾幾年、一兩年或者半年時間，你慢慢去適應，慢慢去諗下自己出路咯。 係，吳永熙，你都即係參加過唔少嘅國際賽事啦。我相信，其實你譬如喺即係過往同啲即係唔同國家嘅選手即係交流啊，即係或者即係有認識嘅時候咧，你譬如你知唔知一啲譬如外國嘅選手嘅情況嘅？即係如果相比香港，即係如果講退役嘅問題嘅話，其實會係點嘅？ 我會覺得咧，例如啦，我認識南韓嘅一啲運動員啦。咁可能咧，佢哋由中學個階段已經好唔一樣啦。佢哋可能喺學校個設定上面已經有一啲係類近體校咁嘅東西。即係香港好大部分學校原係一啲文化學校啊，都係以學術嘅成績為主啦。咁但係可能喺佢即係喺南韓嗰個例子就係、是，佢哋可能喺中學個階段已經有少少。喂，我因應你呢個情況，咁我可能俾多啲空間你去投放你嗰個體育事業啦。但同時我都 有一啲必須嘅嘢我都要教埋你啊嘛。咁樣去慢慢培育，咁佢個體育成績咪可以慢慢上之餘，其實佢都唔係話同佢同齡嘅人啊，或者同周邊嘅世界爭咗好遠咯。咁而到佢哋慢慢去到成年組嘅時候，咁亦都確實係當你個體育嗰個項目啊發展得好犀利，其實佢退咗役落嚟，可能喺佢體育範圍周邊會有好多叫做相關嘅崗位俾佢發展所長。咁但係有時香港就唔係嘛，有時香港係、喂我即係我係一個可能而家今日你見到啊游水劍擊可能會比較好啦，因為而家好多人都學緊啦。但有一啲真係好偏門，用翻頭先講 BMX 小輪單車咁，你連玩嘅人都唔多。佢做教練教邊個啊？ 係 呢個就係最悲慘嘅地方。我好叻嘅，我真係投放咗我人生十年落去，就係練呢個招式，但係原來都冇人識我，冇人覺得係一件事咁。咁呢個就真係最可悲嘅地方 咯。明白，好，吳永熙，多謝曬你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吳永熙咧係前香港嘅賽艇運動員嚟嘅。其實講到咧退役運動員嘅即係待遇啦，其中咧有一個可能大家近日都會有一啲市民再關注翻嘅，就係、是、我哋殘奧嘅運動員咧，阿蘇華偉咧，佢就曾經係奪得過金牌噶嘛。咁但係退役之後咧，由於考慮到各種各樣因素啦，做最後其實都係做一啲嘅速遞嘅工作。咁面对住呢啲嘅运动员，佢真系付出过努力，付出过个汗水。咁究竟香港应该点样为佢哋去做一啲嘅准备咧？嗱，1877231，不如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倾呢个议题啊！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系香港剑击队嘅佘善恩，我最希望点 One Man Can Change the World 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有动力，同埋歌入面所指的 One Man 即是我哋，而我哋可以改变世界同埋改变自己的命运。 加油！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逢星期一至六晚六点，没有墙的世界时段，关怀小众，鼓励共用。 7:05，文化日常，音乐文艺晚晚献上。 到7:35，继续有医生与你，星期一至五晚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今晚嘅另一位主持咧李立峰喺度嘅。嗱，李立峰头先咧一路同阿吴永熙倾咧，其实亦都可能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头先咪讲到咧个底咧系咪要做大嘅嗰样嘢嘅，即系每一个项目。嗱，而家咧头先都讲过啦，即系政府或者体院咧，佢哋去考虑点样定嗰个资助额咧，就首先咧就睇下你有冇夺得奖牌先。嗱，咁但系其实如果由一个即系可能系比较政府嘅角度嚟讲咧，呢、這个咁样嘅谂法系唔系都叫合理咧？嗱、你有成绩啊嘛，你有成绩，咁于是咧我就再俾多啲资源你，咁然之后你再有好成绩，就证明咧我哋呢一笔嘅公帑咧系善用啦。呢、這个就系一个衡工量值啦。如果咧你嗰个嘅项目即系未必睇到系好有潜力，或者未必攞到奖牌嘅时候，咁有一个衡工量值角度，资源就系得咁多啦。点解我要分配俾你呢个项目咧？ 我谂个问题系即系睇下大家点样。去睇即係公共資源嘅即係使用同分配啦。因為如果我哋講緊即係使用政府公共資源嘅話，咁其實我哋可以諗下有2至3個目標嘅。一個目標就 好似頭先吳永熙個講法，就係、是、你打底，你係能夠即係俾盡量多唔同嘅體育項目咧，都有最基本嘅基礎，起碼有個基礎，亦都吸引到多啲嘅年輕人咧去參與體育運動，去發展佢哋。咁變咗你先至可以即係長遠嚟計，你先至可以有個即係空間或者有個平台咧，俾大家去發揮。咁呢個係一個打底嘅工作。第二個工作咧就話，好啦，你打咗底啦，有好多呢一個嘅即係人參與啦，你會唔會所謂 identify 到認到？邊啲係好有潛質？嗱，佢哋未贏嘅，咁但係起碼你認到佢哋邊啲有潛質，咁嚇就可能即係接受一啲譬如比較特殊啲嘅培訓或者一啲特殊啲嘅培育，咁嗰度都可能涉及資源。咁呢個就係去即係都已經係有種精英主義嘅啦。但係嗰種精英主義就係話佢係有潛質，就唔係話佢真係贏咗牌，咁就去即係令到佢哋幫助佢哋發展。咁去到佢真係贏咗牌，咁當然可以有個論功行賞嗰個咁嘅諗法嘅。咁都唔係話嗰個諗法完全不合理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睇翻就真係要睇下即係社會或者市民大家點樣去諗啦？呢三樣嘢其實真係要比較起上嚟嘅時候，邊一樣嘢最重要呢？究竟係真係打底重要啲啊？去發展嚟確認到有潛質嘅新星重要啲啊？抑或係佢哋都贏咗牌落，跟住就輪功行賞重要啲咧？咁呢個係即係我諗係大家要討個社會可以去諗嘅問題咯。 呢個咧亦都可能涉及到咧喺普及化同埋精英化之間咧，中間如何去到銜接啊？嗱，電話旁邊咧，我哋不如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傾。就是呢理大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社会科学人文及设计学部的讲师李俊明的。李俊明你好。 好 你好。 你好。刚才跟李立峰就谈到呢打底跟住有潜质跟住再上精英嗰度啦。咁不如你会唔会可以有啲外国嘅经验呢同我哋讲讲呢其实其他地方系点样处理呢啲嘅问题呢 其实即係好你如果最即係對我嚟講比較理想嘅模式，可能係北歐類似嗰一種，因為佢哋即係你見到譬如瑞典啊、丹麥嗰啲地方咧，其實佢哋出產好嘅精英運動員，可以喺即係世界級賽事攞到獎牌咧，係比起佢哋人口嘅比例咧，不合情理地多嘅。咁當然啦，佢有啲項目上面嘅優勢，譬如嗰啲冬季項目，佢哋會有佢哋嗰地嘅優勢啦。咁但係佢哋就係因為佢哋嗰本身個基層社區有一個好。好優良嘅嗰啲搞體育運動俱樂部嘅嗰啲傳統，或者嗰個氛圍，咁變咗其實你唔一定要講政府俾好多錢，你社區已經營造一個資源啊，同埋一個嗰個文化就係你嗰個好普及嘅參與。咁然後你其實基本上你只要你本身嗰個普及嘅體育運動人口多，你用俾多啲即係嗰啲教練容易啲喺一個比較廣泛嘅嗰個人口入面可以選到才，咁你出到尖子嘅機會咧，亦都係會比較高嘅。咁所以其實如果成個普及體育運動嘅文化同嗰個精英攞到牌咧，係喺某啲脈絡底下係會係有嗰、那個正面嘅關係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好似香港呢個環境啊，即係但係我哋本身可能體育運動嘅設施未必係真係好多嘅話，咁如果我從同一個場地，究竟我攞嚟係做呢一個精英體育運動啦，我要封個場好靚俾啲精英去練，定係我要普及俾大家一齊去打波？呢、這個已經係一個拉扯。咁所以如果喺香港唔係一個本身擁有即係好多土地資源俾我哋去玩呢個運動嘅話，咁嗰、那個精英化同埋呢個普及化之間嗰個拉扯就可能。在某些情況之下會出現，譬如足球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或者你體院入面很多很優良的設施，為什麼你不可以放給公眾用呢？因為我要保養一些設施給精英用嘛，這些就會是要看那個地方的個情況。 但剛才在我們的討論之中都涉及到一件事的，就是你在那班的叫做有潛質的人士當中，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是可以比較客觀地找到這班有潛質的人員，然後就提供一些資源讓他們加以可以發展，而不是呢等到他真的去到精英你才去到資助他呢？因為你去到精英資助他，當然你可以令到他更上一層樓，但是始終你就個精英數目就是很有限，你有潛質如果找不到出来的时候，那上面就没得上 了。那这个牵涉就选人还是选运动的问题，即是如果对于政府来说他只能够选体育运动而已，你没去即政府不可能帮你去选人的嘛，即是你选人这个始终都要留下一些教练啊领队啊来到去 做嘅。咁對政喺政府嘅層面嚟講，佢就睇下你咁你喺青年賽，尤其是可能係呢個亞洲區嘅青年賽啊，或者全國嘅青年賽，你贏唔贏到獎牌嚟到去決定咯。咁所以其實嗰個問題就係話永遠都係個雞先定係蛋先嘅嗰個問題啊嘛。你唔出成績，你憑乜嘢拗政府要俾錢你咧？你調翻轉頭，你又可以話喂，咁你唔俾錢，我又點出成績咧？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永遠都你走唔出，好難走出一個怪圈嚟嘅。 同埋另外有個問題咧，我相信就係會即係牽涉到一個所謂即係可持續性嘅問題啦，即係可持續發展嘅問題。因為如果我冇搞錯嘅話咧，而家嘅嗰啲即係香港政府嗰個 scheme 入邊嗰個即係你定咗佢係精英咁運動，咁可能係即係一個四年嘅年期，四年嘅年期之後就再去重新評價。咁所以先至有頭先我哋討論過嗰啲話啊，即係下下都有個攞牌嘅壓力啊，你攞唔到就下次就你嗰場你嗰種運動就再唔係精英運動啊咁。咁但係一個四年年期又當然唔可以話佢太短，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其實發展一個運動，發展甚至你發展一個有潛質嘅即係運動員，其實都唔係一個四年嘅問題，可能一個十幾廿年嘅問題。咁嗰度又即係李俊宏，你又覺得即係譬如喺無論喺外國喺香港咁，即係點樣去處理呢個所謂持續發展嘅問題？ 我覺得有三樣嘢可以講啦。第一就係其實嗰個好殘，即係精英運動本身就係一樣好殘酷嘅嘢。我哋為咗呢個張家朗何思培鼓掌嘅時候，其實後面有數以千萬個失敗嘅故事，我哋冇留意嘅啫。其實咁但即係話咩意思？即係話如果你要去攞獎嚟到去延續你嗰個精英運動嘅嗰個資格，咁其實呢個喺世界好多地方都係有啲類似嘅嗰啲做法嘅，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其實嗰個運動員係好大壓力嘅，佢嗰個賽事贏唔贏到獎，唔係牽涉佢自己嘅前途，係成個 program 成個項目可唔可以留翻喺度嘅嗰個問題。咁喺呢個情況底下，佢有傷佢參唔參賽咧，佢一定要參賽㗎，因為佢咁佢要犧牲，要犧牲自己個健康，咁所以其實係好殘酷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牽涉第二樣嘢就係話，咁我哋成唔係即單止政府本身啊，係即係成個社會嘅輿論係咪可以接受？你長期冇獎我都俾錢你咧，嘅呢一個咁樣樣嘅做法啊，即係今時今日因為有獎牌，所以突然之間好多人關注啊，咁開始啲人去討論基本嘅嗰個政策係點樣做嘅。咁但係其實如果唔講就冇人知噶啦嘛，大家可能以為真係政府完全唔知道，運動員都可能會有啲咁嘅人嘅諗法噶嘛。咁究竟如果即係長期冇獎，會唔會仲有睇啲嘅方式嚟到去支持或者嚟到去量度嗰個項目咧？咁呢個係另一樣嘢咯。但係世界上面都好難諗到，即係對政府嚟講話，我最客觀嘅指標一定係獎牌。咁入大有冇或者世界排名？咁入大有冇其他方法嚟到衡量咧？或者出唔到成績嘅時候，公眾自然接受咧？咁呢個第二樣嘢，同埋第三樣嘢就係話，其實甚至可以討論就係話，乜嘢運動先叫做係值得資助嘅咧？其實譬如你而家講電競咁，電競資唔資助咧？即係遲啲呢個大型運動會都會有電競項目嘅時候，咁所以當你淨係得呢個即係政府最主要就係將資源放喺即係奧運啊同埋亞運會嘅項目噶嘛。咁譬如之前曾經話過桌球被剔出亞運嘅時候，咁亦都會影響到桌球喺嗰、那個精英項目嘅嗰個地位。咁但係係咪因為佢唔係奧運，因為佢唔係亞運，咁玩嗰個項目嘅運動員就唔值得俾公帑嚟到去支援呢？咁如果係嘅話，咁係咪即係話淨係你喺奧運亞運有機會攞到獎牌嘅運動員先有嗰、那個優惠嚟到去做呢？咁呢其實全部都係可以好多嘢可以拗，但係就係睇下嗰個社會嘅你自己嗰、那個輿論係咪可以接受到長期出唔到成績，可能奧運亞運冇得冇區旗俾你升嘅，但係你接唔接受養住嗰啲運動員或者俾好多資源佢哋 咧？明白。 另外一個問題係可以去退翻一步啊，即係你其實係即係你點都會有個分餅仔個問題。咁但係個問題就是、當然有個好基本就係你個餅有幾大啦。即係你如果李俊宏，你覺得譬如即係以今時今日香港政府對譬如頭先講嗰啲唔同嘅精英運動員計劃啊等等，其實以佢嗰、那個即係花費，你覺得係咪係一個合理嘅？即係花費，即係嗰、那個比起我無論講香港情況好，比其他國家地區好，即係係即係會唔會係合適啊？因為太少啊，太多咁、啊。 我覺得如果我覺得唔夠多，就可能真係喺嗰個普及體育運動嗰個層面，你點樣提供，未必係純粹講緊你運動場起唔起得夠多嘅嗰個問題，而係即係 社會有冇即係政府有冇推動到社會有嗰個氣氛嚟到去推廣啲人做運動咯。即係當然，即係贏到即係香港運動員贏到金牌、贏到銀牌，咁大家好高興。咁但係其實精英體育運動唔應該淨係講緊呢一兩個禮拜嘅興奮噶嘛。 嗯、 即係如果我覺得精英運動係即係佢其中一個重要嘅意義，佢係點樣可以利用大家對嗰個精英運動員嘅注視嚟到推廣大家去即係一個健康啲嘅嗰個做運動嘅嗰個風氣啊。從而其實對即係市民嘅健康，甚至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個醫療成本可以減低，呢個先係嗰個精英運動，我覺得政府點解要去承擔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原因。咁但係如果我哋淨係得嗰個叫大家睇電視，咁但係如果我哋喺成個社會，譬如話點樣可以限制我哋工時唔好咁長，呢樣嘢已經超級重要啊！啊，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即係普及啲嗰個做運動嘅嗰個風氣、嗰個文化？咁反而我覺得喺即係要。即係當然政府係有做好多嘢嚟到嘗試推廣運動風氣，譬如8月1號有呢個運動日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點樣令到大家喺嗰個工作同埋讀書嗰度釋放出嚟，呢個其實更加重要啦。 好，有機會再同你討論。有6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西隧龙尾天埋苑，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咁另外，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咧，管道内快线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一带消散，而家龙尾喺收费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药明生物118.5系跌咗6.1。友邦保險93.1係升咗1.05元，中國平安68.15係升咗6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係超威動力、萬裕科技、寶寶龍科技、B&D Strategic 同埋理事國際。五大跌幅股份係超凡網絡新股、超凡網絡舊股、倍博集團、浙江聯合投資同埋中金科技服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5， 日元 109.61， 瑞士法郎 0.906， 加元 1.244， 人民币 6.465， 英镑对美元 1.397， 欧元对美元 1.189， 澳元对美元 0.73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1， 港金是报16,960元。比上日收市系升咗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7.94美元，卖出价系1,8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单坏车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嘅慢线啦，之前有坏车阻路噶，清咗场一阵，车龙啦有待消散啦，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道近油塘电话机房。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的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近汇景花园。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嗰段车多缓慢，龙尾系接近海丰园。喺九龙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牛头角下村同埋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嘅龙尾啦，去到窝打老道。 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至到佐敦道比较繁忙噶，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口就挤塞啦，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消防拯救训练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嗰段啦，龙尾排到去美松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是车多，近住新墟那段龙尾就排到去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一份常餐饮奶茶喺度食， 要碗鱼粥饮冻柠茶拎走。 呢几十年，无论外卖定堂食，都越嚟越滥用即弃胶餐具，但呢类餐具往往用一阵就抌，破坏生态环境。为咗环保，市民同餐厅记住食嘢走数。环保署正就管制即弃胶餐具进行公众咨询，快啲喺9月8号或之前到 rdpt.hk 分享你嘅谂法啦！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剑击嘅选手张家朗咧，男子花剑个人赛咧攞到金牌啊！香港剑击队总教练郑少康： 香港系几年嚟进步好大，以前系当人哋系偶像啦，到而家我哋甚至可以战胜你。 花剑全职运动员廖文希： 张家朗系未有得放假住，因为嚟紧全运会，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运动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我们继续看罗马帝国衰亡史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的一些写得萧叔觉得写得很好也值得学习的句子。这一句呢是很型的，先读一次给大家听先。The terror of the Roman arms added weight and dignity to the moderation of the emperors. 听得清楚。The terror of the Roman arms added weight and dignity to the moderation of the emperors. 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罗马帝国一开头的时候呢，是不停扩大版图，不停打仗，同周围的邻国呢是个关系很差的。但是去到在可能几百年之后，有一系列的罗马的君王呢是相对地是比较爱和平，没那么好战的。但是这里呢他就说了，这一个爱好和平的形象呢，其实是建立于罗马军队它本身那个震慑力的。Okay? The terror of the Roman arms 就是罗马军队的震慑力了。Added weight and dignity to the moderation of the emperors。那这个军队的震慑力是更有力地是令到他身边的 neighbors 是觉得罗马帝国呢，他不是因为军队弱，不是因为他们怕事，不是因为他们懦弱才是不打仗的。而是因为他们是一个 moderation， 即是他们是相对地是没那么好战，可以说。听一次了。The terror of the Roman arms added weight and dignity to the moderation of the emperors。非常之型的一句子。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想睇返呢个句子，我哋可以上网我哋个网站。OK? Bye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已经嚟到晚上嘅6:43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陈燕平啦，同埋我哋今晚另一位主持咧李立峰喺度。咁不过我相信咧，电视机旁边或者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咧，都会继续关注住咧香港嘅运动员喺嚟紧嘅奥运项目嘅表现啦。咁今晚咧亦都有系呢个即系游泳嘅其他项目咧会出现嘅。咁大家都会留意一下啦，究竟咧？譬如是何思培，他可不可以再在50米自由泳那里，今晚也都有一个的分组赛，会不会是可以再做到另一个成绩呢？虽然话就是这个项目呢不是他最擅长的，另外呢也都有其他的即团体的比赛和男子的比赛的。不过呢李立峰，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就是运动员的精英项目的资助的方法的怎样去判断，还有就是退役运动员怎样为他们准备好未来的出路呢？因为毕竟付出了很多的汗水和努力了。如果讲到呢怎样去鼓励运动员呢，现在有一个的新安排的，就是如果你拿到奖牌呢，你是能够获得奖金的。简单来讲呢，如果你是拿到个金牌的时候呢，你就有500万的奖金。如果你拿到银牌呢，就有250万的奖金的。那就是说现在张家朗就已经有500万的奖金，咁何思培呢两块银牌呢就有500万。咁今届呢亦都系4-8名嘅运动员呢亦都会有啲奖金嘅。但又諗返其实呢啲奖金对于我哋譬如头先讨论嘅无论系讲緊对于一啲项目嘅资助，对于运动员嘅支援，乃至到于佢哋退役之后嘅生活安排，有啲咩实质影响呢？ 所以就是去翻讲翻都是即之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哋个公共资源其实是相对有限的话，咁其实摆喺边度，咁固然啦，即有运动员攞到好好嘅成绩，咁对佢哋有一个实质嘅奖励，咁其实你即就咁抽空嚟睇，其实冇人会反对嘅。咁我哋亦都即香港市民亦都即好好支持啊，譬如张家朗又好啊，何思培又好啊，咁都会等佢开心。咁但如果真係摆返阔少少嘅环境，睇返一个大局，咁其實即係你500万、1000万，咁其實係真係攞曬嚟，即係去俾即係贏咗獎牌嘅。因為如果你頭先講話，即係 要贏咗牌先好啦， 咁你夾夾埋埋，可能其實佢哋三個人攞1000万啦。咁其實1000万係真係俾一兩位即係攞咗牌嘅係最好啊。又話其實係即係有更加好嘅用法去真係幫到體育發展咧。咁因為亦都咁講，即係其實好多時一啲嘅運動員啦，如果佢真係去到即係世界頂級啦，佢就攞奧運金牌啊等等嘅話咧，其實佢亦都可，你可能亦都會有人個諗法就話，其實好多可能佢會有即係一啲其他嘅額外收入嘅可能性嘅喎， 商業嘅贊助啦， 係啦，商業贊助啊，可能有人揾佢哋去做代言啦，去拍廣告啊咁樣樣，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政府係唔係真係用公帑俾？一大筆的獎金俾佢哋係最好的用公帑的做法啦。咁依個都至少可以討論。 不過咧呢度都有一啲嘅分野嘅。而家嗰個獎金嗰度咧就叫做恆基精英運動員嘉許計劃。咁喺奧運嘅個人嘅項目咧，金牌嘅獎金咧就係500万啦。咁而銀牌同埋銅牌嘅獎金咧分別就係250万同埋125万嘅。如果係隊制嘅話咧，咁嗰個隊制嘅獎金咧，金牌嘅項目嘅獎金咧就會係1000万，亦都咧會係為4-8名咧提供獎金啦。咁當然啦，即係頭先我都講咗咧，佢有一個冠名嘅，咁即係變咗後邊都有其他嘅團體嘅財力嘅支持啦。咁但係如果由另一個角度去睇呢啲嘅財力支援，如果能夠係投入翻我哋自己本身去發展一啲嘅體育項目啦，咁會唔會係更加大 嘅一个即系做到一个大嘅成效咧？咁呢个我谂值得大家去到思考啦。咁当然亦都咁讲啦。对于一啲精英运动员，佢哋花咗咁多嘅努力，能够喺个奥运嘅场上咧为香港争光咧，咁呢个当然要去奖励佢哋嘅。呢个亦都系现实嘅。咁所以点解即系之前有一个张家朗即系买楼嘅一个咁样嘅坊间嘅讨论咧？其实咧都系即系源于咧都觉得啊啲运动员咁努力，我哋都应该对佢哋有一啲嘅奖励啦，锦上添花啦咁样，咁亦都令人知道啊你哋嘅努力咧系有所回报嘅。嗱，电话号码18721啦，你有啲乜嘢嘅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咧同我哋倾倾嘅。咁转头咧，不如我哋又同大家讲下咧呢个羽毛球嘅表现啊，因为今日咧就系香港嘅羽毛球啦，混双嘅组合啦，邓俊文同埋谢影雪啦，佢哋喺铜牌战入边咧就好可惜啦吓，两局之后咧都未能够抢到一个铜牌，但系咧已经系创下咧香港羽毛球队喺奥运场上嘅最佳成绩，咁同埋即系亦都有机会呢、這个究竟会唔会系谢影雪最后一场嘅奥运战咧？咁暂时都未知。咁我哋应该点睇香港嘅羽毛球嘅运动代表队咧？一路以嚟喺香港嘅表现咧？18721，转头同大家倾一倾呢个议题啊！ 胡世杰准备好未？ 准备好啦，瑞文。 咁带齐嘢未啊？ 你睇我成手都系啦。其实我哋去边啫？ 今次唔讲得少噶，好远但系好正，就系荔枝窝。 哦，咁咋嘛？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荔枝窝一间社企嘅创办人倾下复耕同埋低碳生活， 而我就请嚟洞穴探险队分享外地探险嘅经验，一定好多嘢听啫。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我系嚟自香港少年领袖团嘅余心瑶。咁睇完呢套剧之后，我觉得会令我联想到制服团队里边啱啱入嚟嘅时候对未来嘅感觉同埋憧憬咯。 我系嚟自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阿 Mac。咁我啱啱睇完呢一个号手就位，咁就发现佢呢一个剧系青春热血，而且有好多靓仔靓女。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嗱，李立峰电话旁边我哋阿姐请嚟咧就系香港羽毛球队双打教练陈康啊，陈康你好， 教练系 喺度， 陈康教练你好，系 你好， 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一讲咧？你对于今日邓俊文同埋谢影雪咧佢哋嘅比赛你有啲乜嘢嘅评语俾佢哋咧？ 今日虽然冇攞到铜牌啦，好可惜啦，但系佢哋已經係搏到盡噶啦，即係我哋嘅發揮啊，各方面啊，所有啲嘢之前準備嗰啲嘢，我哋全部發揮出嚟啦，所以就係比較可惜咯，就咁樣咯。 我見今日真係都一個相當之精彩嘅比賽啦，即係如果睇翻一啲嘅電視片段咧，有幾球都可以話係好險地去到失落咗啊！今日嗰個嘅策略上面，即係因為對住另外一個都相當之強嘅組合啦，其實你哋有冇調整過策略，應該點樣做噶？ 有噶，我哋賽前都準備咗好多噶啦，即係睇錄影帶啊，同埋分析對方，即係對手嗰、那個打法啊、技術特點啊，我哋都做得很好好啦。但係咧，即係由整體實力嚟睇咧，我哋始終都係同佢哋有少少差距噶嘛。因為之前我哋打過差唔多，今次係第六次啦，我哋都未曾試過贏過咯，就咁樣。 第六次之前都未曾试过赢过，是因为那个本身那个实力的差距， 有少少差距，同埋个打法，对方嗰个技术特点咧，即系有个对方有个男仔系左手嘛，咁就佢嘅技术咧，同埋嗰啲出波咧，即系令到我哋好难执行我哋，比如话要积极抢网、抢攻、主动波呢啲，佢有好多动作限制住我哋。咁我哋已經係盡量去打開佢啦，高波比高啲啊，咁樣其實都做得好好噶啦。雖然係輸啊，但係我睇到佢兩個人嘅喺場上邊，佢大家都睇到好搏，飛身救波啊！即係其實喺我心目中入邊咧，即係 已經係當佢攞到銅牌啦。 其實第二局都打得好貼啦。嗰、那個對方個主場優勢有幾大啊？你覺得？ 其實主場優勢，因為今次咧觀眾係唔俾入場噶嘛。其實主場優勢咧唔係好大咯，我覺得。主要係睇大家喺呢、這個大家對抗當中，睇邊個發揮得最盡，咁邊個就有機會。好可惜，第二局我哋喺領先嗰陣時，即係對方加速，即係限制我哋嘅波，我哋冇頂，即係頂唔住啦。嗰下俾佢追翻分，後邊嗰啲就難打咯。 总体而言咧，你点睇？你点样总结咧？今次香港羽毛球代表队咧喺奥运上面嘅表现啊？ 我觉得虽然冇攞到牌啦，但系对成个香港羽毛球队咧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咯。呢个系可以肯定嘅。咁多年，因为尤其系奥运会咯，奥运会呢个系难攞牌，对香港队难度好大好大，因为我哋嘅资源啊，包括嗰个球员后边嗰个后备啊。人才啊，始終香港都係，如果計翻咁樣，即係同大陸比，我哋始終即係好出個省咁樣，人才資源即係始終都係爭少少嘅。咁可以今次即係屬於係破咗紀錄啦，入咗頭四前四。咁即係同咁多年大家教練啊，即係包括政府啊、羽總啊、我哋嘅總教練啊，即係咁多年。一路都喺咁喺度搏緊，冇放棄。咁啊，始終都係差步比較可惜咯。即係對於香港羽毛球隊嚟講咧，依、這個前四咧，其實係一個對後邊嗰啲球員又好，對以後嗰個成個球隊發展、羽毛球發展都好，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咯。我覺得。 其實陳教練，即其實咧，我諗即係譬如我自己由細到大，即係睇即係關注體育運動啦，咁都會覺得其實香港嘅羽毛球隊個表現其實一直都幾即係持續到嘅，即係幾唔錯嘅，即係由講緊即係甚至去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即係陳念慈啊，去到十幾年前葉佩賢啊，去到而家即係一批即係好出色嘅運動員啦，咁點樣去睇即係嗰、那個即係羽毛球，譬如過去點解可以咁即係能夠一路 keep 住可以有個世界？水準同埋會點樣展望，即係將來會係點啊？ 咁多年香港羽毛球嘅球隊咧，我由我做球員嗰陣時睇住咧，即係嗰陣時佢哋嘅成績到行到今日咧，其實真係有個好大好大嘅進步。依、這個當中可能就係因為頭先有講過啦，大家一齊努力啦，政府俾資源啦，球員嗰啲。即係努力啦，同埋教練一齊咁樣冇放棄過咯，一路都係咁樣行過嚟。同埋嗰個教練同球員球隊，咁就即係話為咗依、這個即係攞成績咧，其實都做咗好多好多嘢噶。 你頭先就話即係政府俾資源啦，咁但係實際咧都係一個互動嘅關係啊嘛，因為我哋之前嘅節目咧都有討論過，以香港而家嘅資助方法嚟講咧，你越喺嘅國際嘅比賽入邊攞得佳績咧，你就越可以獲得資助嘅。如果反而之相反，如果你嘅水準跌咗落去啦，你冇辦法攞到牌嘅時候咧，你所獲得嘅資助咧就會越少，而越少咧亦都會更加不利咧嗰一種嘅運動再翻上去嘅。咁你點睇？即係點解咁？咁多年以嚟，好似头先啊李立峰咁讲，即系大家好熟知嘅陈志才同埋陈念慈，即系相信有啲朋友咧都好记得呢对嘅拍档。点解可以咁多年以嚟喺个国际嘅羽毛球坛上面，我哋都仲可以占到一席位？即系除咗你头先所讲嘅政府俾资源之外，仲有啲乜嘢嘅原因咧？会唔会系同呢一种嘅体育运动性质佢嘅入门比较容易系相关咧？ 其实你呢个问题咧都几好啊，我觉得。因為資源呢方面咧，其實你點講係，尤其政府俾個資源咧，雖然係俾咗啦，但係我覺得始終都係爭啲嘅，因為同其他國家比咧，比如話同日本啊、中國其他幾個強項嘅羽毛球國家比咧，始終我哋嘅資源都係爭啲嘅。咁呢個資源嘅問題咧，其實球員咧平時練波，佢練得好辛苦。咁佢點解要練得咁辛苦？佢一定有個目標嘛，那個目標都係要比賽咧。如果淨係練得，淨係練得咁辛苦，冇比賽機會，即係佢啲動力啊嗰啲就爭好遠嘅。咁同埋嗰個我哋依家嘅資源咧，多數都係擺喺即係頭先你講嗰個問題， 已經係睇到成績嗰啲球員身上，但係呢個我覺得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如果係仲有多啲嘅資源咧，其實羽毛球係一批一批噶嘛，一大嘅帶住細嘅咁樣，大嘅出咗成績咁樣，練波嗰陣時候有對抗，帶住細嘅又提升嗰啲實力。咁細嘅咧練好咗之後咧，尤其教練喺球隊嗰啲睇到啲有潛質嗰啲，即係後生啲嘅球員咧，咁其實佢哋。有資源去到依啲球員身上咧，後生啲嗰啲球員咧，其實對佢哋進步係一件好大好大嘅，即係幫助咯。即係比如話鄧俊文嗰陣時候，由單打轉雙打嗰陣時候年紀好細，咁就其實佢都係通過好多除咗刻苦訓練之外啦，通過好多練去比賽攞經驗翻嚟，咁先會睇到進步同埋慢慢一步一步咁樣行過嚟。水平即係慢慢上到世界級呢個可以同佢哋對抗呢個水平。 嗯，陳康啊，你自己都會退休噶啦，你點樣總結你自己嘅教練生涯咧？ 嗯，其實我係即係由球員轉咗教練之後咧，都做咗廿幾年嘅教練啊。由開始啱做教練嗰陣時咧，經驗啊各方面啊，其實都唔係好得嘅，通過。我有去過馬拉做啦、美國啦、台灣啦，最後嗰下依十年嚟到香港，咁其實係嚟到香港咧，其實做教練已經係做咗十幾年先嚟香港，即係可以講各方面經驗又好，即係做即係教練，始終都係同打波嗰陣時係兩回事嚟嘅，做球員係另外一回事。做教練要好多嘢，我哋要去學啊、分析啊、球員啊、特點啊，邊個係咁樣做？可以講將比較好嗰啲經驗同埋嗰個做教練嗰啲一啲訓練方法啊，咁多年積累嚟嗰啲經驗啊，帶嚟俾香港啲球員咯、啊。 好啊，多謝曬你，陳康教練，唔該曬嚇，拜拜。係陳康咧，係香港羽毛球隊雙打教練嚟嘅。咁剛才都同我哋總結咗咧，就係阿謝鄧啊，或者鄧謝呢一隊嘅水平嘅。 方絕不接受。趙立堅話：美方自2018年以嚟，對20多個中方記者無故拒簽，將多間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列為外國使團，限制人數。又話有不少的片段顯示記者採訪活動被美方人員惡意阻止，批評美方所謂不過是借新聞自由之名行對華打壓之實，為其公然實施雙重標準和霸權欺凌尋找冠冕堂皇的藉口，美方應該反攻自省，停止對中國的無端攻擊。天氣方面，一股活躍的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听朝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的慢线有意外，咁而家呢一段龙翔道去荃湾同埋狮隧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近星河名居，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的慢线有意外，龙尾近星河名居。咁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咧，窝打路道的龙尾就喺浸会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接近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东九龙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咁而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喺瑞丰花园对开。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观塘游泳池。 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大会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都是车多。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道方向的支路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的收费广场。而观塘道近企业村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上月道。而反方向去翻油塘的龙尾就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上海街一段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消防抢救训练中心。另外尖沙咀一带交通现在都是比较繁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近柯士甸道，新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就在历史博物馆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女飞鱼何之培再下一城，奥运女子一百米自由式勇夺银牌。东京奥运，香港泳队史无前例夺得两面奖牌，为香港泳坛写下新一页。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港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集气，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选举委员会将由五大界别共1500人组成，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会在9月19号举行，已登记成为地方选区选民以及同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或已登记为相关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人士都符合获提名资格。参选人必须得到界别分组内五个投票人的提名，并在8月6号至12号递交提名表格。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一年半有多，引致数以百万的人死亡。巴西的一项研究显示，曾经感染登革热的新冠肺炎患者，比起没有登革热病史的人更容易出现病征。据法新社报道，巴西圣保罗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别在2019年11月和2020年的11月在亚马逊地区收集1200多名居民的血液样本，分别分析两组样本之中所含的登革热和新冠肺炎抗体。结果显示，有登革热病史的患者如果感染新冠肺炎，出现病征的机会比起没有感染过登革热的患者高出一倍。科学期刊《临床感染疾病》在五月发表了相关的论文。研究人员说，这次研究结果未足以确立登革热病史和出现新冠肺炎病征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可能是社会环境因素令到某个群组特别容易同时患上这两种疾病。而参与这次研究的居民当中，仅是得极少数人因为新冠肺炎病情严重而需要入院，因此数据上亦未能够证明有登革热病史的人一旦患上新冠肺炎就必定会变得严重。他们建议东南亚相关的传染病专家在登革热发病率高的地区应该就这两种病之间的互相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以策安全。蓝地球，悠艳赞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健康自由，健康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来到晚上的7:11，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陈燕平和李立峰在这里。刚才我们都讲了很多，就是对于香港的运动员的支援，无论是怎样去决定一些精英项目，对一些夺得奖牌或又或者他而家未奪得獎牌，但係可能係有潛質嘅運動員咧，如何支援嘅問題啦，咁同埋啲運動員退役之後啊嘅安排啦。咁啊有個節目預告，聽朝早咧8:00-9:00嘅星期六問責會請嚟咧體育學院嘅主席啊林大輝啦，都同我哋講講咧佢哋即係整體對於香港精英體育運動發展嘅一啲嘅睇法同埋策略，以及點樣去評價今次咧香港嘅運動員喺奧運嘅表現啦。咁啊請大家留意啦。不过李立峰，我哋亦都留意到咧一啲嘅即系发展啊，就系日前咧啊张家朗咧佢夺得呢个金牌嘅时候咧，咁因为今次香港有好多个商场咧都做直播啊嘛，咁样咁期间咧就有一名嘅人士咧就涉嫌咧喺一个大型商场直播奥运颁奖礼奏唱国歌嘅期间咧，就话即系有人咧系煽动在场人士喝倒彩同埋呼叫口号，咁警方咧头先晏刚才冇几耐啫，就作出咗一个嘅记者会啦，咁就话咧系有一名40岁嘅男子咧涉嫌违反侮辱国歌罪咧而被警方拘捕嘅，咁就系讲紧刚才所讲嘅事件啦。咁根据警方嘅说法咧，就系话有人咧系公开故意高举港英旗，煽动在场人士喝倒彩同呼叫口号，作出侮辱国歌的行为，目的是挑起在场人士的仇恨，以及将体育运动政治化。这个也是首次有人因为违反国歌条例而被捕，同时警方也说会继续收集证据，了解他有没有违反国安法，以及当日商场之内有没有其他人触及国安法或者是煽动行为。 警方说的事，但其实你留意警方说的都好多嘅，即係好多個元素喺度嘅，即係包括佢有舉旗嘅行動啦，包括佢有即係叫做煽動喝倒彩啦，可能自己有份喝倒彩啦，咁跟住亦都有提到目的在挑起在場人士嘅仇恨，咁即係幾樣嘢夾埋，咁但係即係固然啦，即係我哋即係我哋唔係法律專家，我哋就唔會知道啊，咁究竟從法律上嚟講，為個目的在挑起在場人士嘅仇恨係咪必要嘅咧？係咪咁重要咧？要話舉旗點樣睇舉旗同煽動嘅關係咧，咁呢度固然都好多即係問題，咁相信即係之後都要睇下無論警方好，亦或將來真係有可能係如果控告真係法庭嘅話，咁究竟個發展會係點？ 我諗咧今次都會關注咧，就係因為喺個商場做直播，咁然之後有頒獎禮，有奏唱國歌嘅環節，咁到底周邊嘅圍觀嘅市民應該做咩動作，或者應該唔好做啲乜嘢嘅動作咧，以免係觸犯咗國歌法咧？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咧就係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啊，亦都係一位嘅法律嘅教授啦，梁美芬嘅。梁美芬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系喂，不如咁讲啦，嗱，如果咧喺个商场入边，我哋睇紧奥运颁奖礼，咁有一个奏国歌嘅仪式，如果我只系经过啫，我又冇停低，又或者咧我停低睇一阵咧，跟住我喺度可能系指指点点咧，跟住就行开，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我有冇机会违反国歌法嘅咧？ 嗱，其實呢個問題，我哋喺制定國歌法嘅時候有討論過嘅。即係如果你唔係喺奏國歌嗰個現場個場合，你係行過啊，或者你喺個餐廳食飯啊，咁咧就冇必要話一定咧要遵行咧就話企起身啊，嗰個禮儀嘅。即係因為咧嗰個咧就係你譬如透過電視啊咁樣睇到嘅。咁呢個問題嗰當日已經好清楚㗎啦，即係譬如你過緊馬路聽到，咁呢啲呢係唔係喺嗰個場所裏面。咁而家呢我覺得個問題反為唔喺呢個問題。我都係呢喺啲互聯網個片段睇到啦。 個問題呢，其實首先啊，是一個人格的問題，即是在好難得香港市民大眾為那個 moment 咁開心，去有香港的運動員攞金牌，是就唱國歌呢，是絕對不應該在那個場合去侮辱或者污蔑那個場合。我覺得這個作為一個基本的人，作為市民，你都應該要尊重那個場合。所以呢，即係講真，佢咁樣做首先咧就非常黑人憎噶啦，已經係咪？有好難得，你乜嘢政見都好啊，嗰日真係好耐啦，大家都唔諗嗰啲嘢。好啦，但係個問題佢比較嚴重嘅咧，就係佢揸住，即係我睇報紙嘅啫，我自己就話佢揸住龍獅旗喺度舞。咁咧就呢個咧就有機會咧，係咪佢要刺激仇恨啦？ 嗯， 如果喺任何即系嘅管轄區咧，其實你就算侮辱別的國家嘅國歌，係要刺激仇恨咧，好多時都已經有法律去監管嘅。咁本來呢樣嘢，你喺香港喺中國嘅領土裏邊咧，係唔應該發生，係唔應該需要法律嘅。老實講，呢個係一個品格嘅問題，係個自己嘅即係自己係咪尊重自己同埋自己嘅民族嘅問題。但係好可惜咧，香港有啲人咧，連基本嘅品德、道德嗰個水平真係都冇，以致到咧連呢一樣嘢都要透過法律，等於咧本來吐痰咧你係唔使嘅，你勸下佢嗰個人識得啦，識得即係口啊。但係點解我嗰陣時先講點解香港會有國歌法啫？其實就係香港就係有呢啲咁嘅人，佢根本咧就係令到咧自己，其實佢自己揾石頭綁住只腳，因為咧本來冇呢無此事。咁好啦，侮辱係乜嘢咧？其实侮辱唔一定要需要专家嘅，侮辱咧系一个客观嘅第三人，你感觉到佢系咪侮辱或者冒犯咧？我好明显咧，我会觉得佢系听到国歌，佢系特登要做呢啲行为，甚至佢系咪带定嗰个龙狮旗去，系有呢个故意刺激有啲人嘅情绪，以至到咧系干扰，甚至系表示一啲咧系侮辱国歌嘅行为出现咧。是侮辱我哋民族嘅尊严咧， 系 嗱，好明显呢一样嘢咧，就系我相信咧，嗱，警方佢就执法啦，将会系打官司嘅争论点啦。 嗱，所以梁美芬即系因为嗰个案件咧，警方而家就以佢涉嫌违反侮辱国歌罪咧而拘捕咗佢啦。咁我相信都有后续嘅一啲嘅好多调查或者系法律程序嘅咁样。咁不过咧，我谂最主要咧都系想问翻，即系作为一个普通嘅市民，佢喺呢个商场嗰度，佢睇嗰个奥运颁奖礼，嗱，佢未必咧真系就咁经过嘅，佢可能咧就系专登去睇嗰个奥运直播，咁啊气氛好啲啦。然之后不如我睇埋奥运颁奖礼啦，咁样，咁喺期间其实有啲乜嘢嘅地方应该系要留意，唔好去做，以免系被指违反咗国歌条例咧。嗱，靴咧就我谂即系你哋会觉得系比较明显嘅一样嘢啦。咁但系除咗呢啲咁明显嘅行为，有冇边啲嘢普通市民应该要避免嘅？ 嗱，我自己咧就认为啦，即系本来呢啲咧，大家就以教育为主。是最好的，即是讲多些大家不要做。那呢嗱，靴呢很明显，我想合理的第三人呢都觉得是侮辱的一种。尤其是在那个 single moment, 又即是我指尤其是那个人添啦，他带埋那个龙狮旗在那里舞。好啦，对于其他人来讲，即是我假设的啫，我通常都不是很想用假设，但是喂我瞓在这里我或者什么东西呢，即是我觉得呢这样这一些呢，刚才我已经提过呢，我们在立法的时候呢就冇必要话佢要企起身啊，佢要全部遵行晒。咁咧，但系差不多，你唔好令到咧人哋觉得你喺度冒犯紧，即系你都要有一个基本嘅即系底线咯。所谓做嘢，咁咧呢个咧，我嗱逢系侮辱呢一样嘢，侮辱即系我哋搞打诽谤咧，就都好多侮辱咧，好多时咧都系要讲合理嘅第三人。佢認為你呢個行為係點咁好簡單。如果萬一你真係有 B B 喺度啊，你要照顧佢啊，或者乜乜乜，咁大家呢個場景同埋環境，大家係了解嘅嘛，理解嘅嘛，係唔會話你係有啲乜嘢 問題嘅，又或者老人家，我哋嗰時都有講過係嘛？嗰、那個場合，佢根本佢係可能有病啊，冇能力去做某啲嘢、好似表示咗佢唔係有心嘅，咁呢啲冇問題嘅嚇、即係你唔喺個場景係冇問題，即係因為你係睇緊電視大熒幕，咁多嘅人喺度，男女老少啊，咁有啲可能嗰啲 manner 係比較開放啊乜嘢，咁但係你侮辱嗰、那個係一個主動噶啦， 嗯。 你 明白 咁呢个呢大家自己去揣摩你秒啊或者点啊咩整啲粗口嘅手势啊咁呢啲就 explicit 啦、即係好出面係人哋我哋隔篱嗰个睇我觉得冇犯啦我觉得你喺度侮辱緊我哋呢、這个国歌奏唱啊或者呢个场合啦咁。咁我觉得呢个呢其实都系一个几新嘅案例嚟嘅，如果要判，而我都相信都有争论嘅地方嘅，我自己睇。咁因为系未试过系咁啦，其实我绝对唔希望咧系再有第二个案件发生，我希望大家即系自己尊重，即系因为冇任何恶意噶嘛，你喺嗰度播国歌咧，其实系大家咁难得咁开心，呢、這个真系令到好多普通市民咧，即系我哋睇网咧系。好反感嘅，真系佢唔好咁吓。 明白呢、 這个冇啦， 明白呢个系一个感受啦。多谢晒你啊，梁美芬。咁不过咧，即系亦都要咁讲啦，因为而家有一名嘅40岁嘅男子咧，系被警方拘捕，就话佢涉嫌违反侮辱国歌罪嘅。咁当然，即系具体而言啦，警方会继续点样去跟进调查咧。咁同埋如果呢一单嘅事件真系咧，警方系控罪嘅时候，咁上到法庭又会点样去诠释乜嘢行为叫做系侮辱国歌咧？咁我谂呢个大家要留意啦。不如听听有位听众先啦，再倾啊。1872321，有位简生啊，简生你好， 系啊，你好，系我就想咧表达咧，其实而家一啲年青人或者一般市民咧都唔理解咧国歌法成立嘅重要性同埋对于国歌嘅尊重。咁对于呢方面嚟讲，都希望咧我哋啲年青人都有机会去参与个宣传，因为但系我曾经打个电话去立。一啲政府部門咧都被拒嘅，因為我哋唔係一啲叫做親中團體啦，或者一啲大型嘅機構咧，就冇份做咗個宣傳。所以對於國歌法咧嘅成立咧，其實嘅叫做重要性或者參與性咧係缺乏嘅。 嗯，好啊，多谢晒你简先生咁啊，讲到点样去教育年青人咧认识国歌法嘅问题啦。休息一阵，翻嚟再倾啊。 明月几时有？又何须把酒问青天？将太空人送上月球嘅竞赛经已展开，私营企业同各国政府太空计划正争相研究殖民月球。为的是人类的未来，亦或只是为钱。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重返月球》，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二朵游 德国，三位主持人都在不同时段到游德国，先牛 分别到德国慕尼克、史特加、柏林探访当地朋友，了解德国文化。 欧海星 在多年前已经到游德国，分享所见所闻。 刘莲， 哇，他有当地旅游局带领参加地道慕尼克节庆活动。有趣故事今个星期六下午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 欧海星、先牛， 旅游乐园见。 60分钟走遍世界。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兼任讲师冯祖健啊， 奥运开幕之前都好啦，日本国民咧基本上咧系占大概70-80%到系反对今次奥运嘅即系举行嘅。菅义伟我都几相信佢希望自己都能够延续咧，即系做首相呢样嘢嘅。咁相信咧，我谂令到佢有个胜算好起死回生咧，主要嚟讲都系运动员嘅表现。 108000里，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啊，冇错，我哋每个星期六咧，十一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十万八千里》咧，呢几个礼拜都同大家紧贴住咧奥运嘅发展啦。咁但系当然更加多咧，就一个国际嘅角度去睇啦。咁同埋都会睇下咧喺日本嗰方面啊嘅民情民意，对于成个奥运嘅举行啊，有啲乜嘢嘅关注点啦。咁不过李立峰，如果翻翻到嚟香港咧，其实今届啊，如果我哋即系净系睇即系呢排咧，市民围住喺商场睇奥运。运嘅直播嘅时候，又观察到同以往有啲乜嘢唔同咧？今届嘅转播系多咗，其实 今届嘅转播系多咗嘅。咁不过我谂，因为今届嗰、那个即系受疫情影响啦，即系唔系讲紧香港，就算日本本身受疫情影响，咁所以成个即系大家都知道个筹备其实好唔同嘅，同过往。即系你可能过往系一个即系正常嘅即系状态入边，你可能系奥运之前嘅两三个月，可能全世界唔同嘅媒体，包括香港媒体，做好多。即係特別節目啊，做好多即係宣傳嘅節目啊，咁可能會介紹好多即係唔同嘅運動員、唔同嘅項目，咁可能即係叫做等即係觀眾有個心理準備去期待一啲嘢嘅。咁即係今年可能個特點，其中一個特點就係即係嗰種嘅即係事前嘅報導咧，好多時其實就係、是。就係、是、講會唔會搞咧，即係搞唔搞得掂咧？會唔會開放俾旅客咧？會唔會俾入場觀眾咧？即係其實係好多呢啲咁嘅討論，咁反而就少咗一啲即係話大家即係去認識一啲運動員或者認識一啲運動嗰種。咁所以我諗睇即係嘅時候，其實都可能比過往又多咗少少疏離感嘅。不過當然今年就因為即係香港嘅運動員，尤其係喺好多項目都有非常之好嘅表現啦。咁當然嗰個就係即係彌補咗之前即係較為少事前的那種宣傳的不足。 其實都是的，因為譬如你剛才所講那個觀察，即是無論是國際媒體也好，香港媒體也好，在奧運開幕之前呢，個關注點都是去究竟搞不搞得成，會怎樣搞法呢，防疫設施會怎樣搞呢，又或者有沒有一些已經在奧運村的選手呢是感染了疫症呢，到底怎樣做呢，這個會是新聞的主要關注點。還有另外一樣呢，可能會不會是由於今次一些檢疫安排等等各方面，其实大家是真的譬如采访到很多运动员的事先的准备功夫，相对的篇幅又未必好像以往那么多的噃。 是 啦，变了就是我们可能对于运动员有时候有些准备未必那么清楚了解。而还有另一样东西比较特别，就是今年因为是政府买了那个奥运的转播权嘛，所以就一定要播晒所有的香港的项目。咁啊，由於好多項目同時舉行嘅，播得香港項目嚟，有另外嘅啲項目係咪又需要做一啲嘅取捨？譬如以往我哋都好重視即係國家隊喺奧運入邊嘅表現嘅，咁但係今次會唔會就變咗可能係一啲嘅未係去到準決賽，即係未或者未去到八強嘅時候，咁可能有啲嘅賽事就會有啲轉播上嘅取捨咧？ 我諗呢個都唔係淨係轉播上嘅取捨啦，即係都涉及到即係普通香港市民佢嗰個關注點喺邊度。咁頭先講，即係一方面係轉播問題，另一方面就係真係好多項目都有非常出色嘅，即係香港選手，可能比過往，你過往可能係即係你去翻即係好多年前，可能係一兩個項目入邊有特別受人關注嘅香港選手，咁但係可能好多項目未必有，咁但係即係今年係比較多，咁所以就固然好即係正常嘅，即係嗰個所謂即係優先性嚇、那個 priority， 咁可能就係多會關注翻香港先，咁跟住先至即係有空間可能先至。關注無論是中國隊也好，亦或其他選手也好。 所以其實譬如我哋今日啦，或者依幾日啦，睇到咧電視新聞片段咧，喺商場入邊圍住嘅人潮咧，主要都係觀看緊香港嘅選手出賽嘅表現嘅。咁都相當之多人啦，我可以形容，唔止係一個商場，即係好幾個商場，又或者有啲奧運直播區咧，都相多人。咁相對地，會唔會係因此而對國家隊嘅關注度又會減少咗咧？咁同埋。即系一啲网上嘅讨论啊，又点样睇到咧？香港观众今次嘅注意点喺边度咧？一八七二三一，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队代表何思培在东京奥运女子50米自由泳预赛以24秒75第15名的成绩晋身准决赛。 何思培已經先後在100米和200米的自由泳為香港奪得兩面的銀牌。警方拘捕一個40歲的男子，涉嫌侮辱國歌，是首次以侮辱國歌罪作出拘捕行動。警方說，被捕男子日前在觀塘一個大型商場直播奧運頒獎儀式奏起國歌的時候，高舉港英旗幟，煽動他人喝倒彩和呼叫口號，作出侮辱國歌的行為，目的是要挑起在場人士的仇恨，以及將運動政治化。警方今日在葵青新都會廣場外面拘捕報稱記者的男子，在他攜帶的物品當中檢獲10支港英旗幟。警方會多方面調查，包括當日商場有沒有人觸犯國安法或者煽動行為。被問到舉起港英旗是否違法，警方說有關罪行是指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問題在於行為，不在於旗幟。當時男子高舉港英旗幟，在場人士亦不斷喝倒彩和呼叫口號作回應。廉署落案起訴港大法律學系前副教授戴耀廷等三個人，涉嫌在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非法招致選舉開支。三人今朝在東區裁判法院應訊，案件押後至8月19日並轉介區域法院處理答辯。戴耀廷目前正是就佔中案服刑，另外兩名被告各獲准以10,000元現金保釋，期間不得離開香港和接觸控方證人。案件預計要傳召24名證人，包括多個市民、公職人員和廉署調查人員。證物包括相關文件和長達近6小時的多段錄影和錄音。三名被告分別是57歲的戴耀廷、55歲的臨床心理學家葉劍青和50歲的石守正。信和集團旗下黃庭芳慈善基金與華人置業提出，9月底或之前本港有500萬名的香港居民完成接種最少一劑的新冠疫苗，就再送出一個觀塘海匯住宅單位抽獎。單位樓面面積大約是468平方尺，價值1200萬。有關發展商早前已經推出首輛抽獎活動，終極大獎是海匯的住宅單位價值過千萬，並且設有多份的現金獎。根據政府昨日的數字，累計有超過316萬人已經接種首劑疫苗。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聽朝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慢线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系接近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道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太子道东油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那段的龙尾去到窝打路道。而柯士甸道和连翔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西九龙站那段比较挤塞。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仍然是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 提一提大家啦，将军澳宝丰路有水管急收，去怡心苑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嘅慢线仲系封闭噶，经过请你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系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只要发挥创意，太阳底下一样都有新鲜事。 手机应用程式快乐鸟创作者张思雅同学， 运用 AI 情绪识别系统啦，嚟到鼓励大家做多啲大笑瑜伽，同埋传递快乐嘅。 周晓恒同学， 入到去我哋呢个应用程式，我哋见到有五个掣嘅，咁第一个就系可以学习大笑瑜伽啦， 我都大笑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作为香港市民，你今届的奥运是关注港队的表现多一点，还是关注国家队的表现多一点，还是两者都同样捧场，又或者是不分国界，总之呢哪个项目你喜欢，又或者觉得哪个项目精彩呢，你就捧场，无论它是什么国家出战都好，你都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奥运的一些心得的。李立峰，刚才我们又说呢，如果以电视的转播或者电视其实报道来讲啦，咁的而且确系好似比起以往咧，之前嗰个营造气氛咧系冇咁好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个社交媒体，其实我哋又可唔可以睇到，或者喺网上论坛可唔可以观察到咧？到底今年香港市民有啲乜嘢嘅民情嘅转变咧？ 我谂即系如果我自己睇到即系社交媒体，咁当然成日社交媒体大家睇到啲咩嘢，就同你喺咩圈子有关嘅，有时系嘛。咁但系我谂即系如果你话一个整体嘅观察咧。咁固然你社交媒體當然亦都會可能會即係大家一方面當然係好支持香港嘅選手啦，咁亦都當然會仍然會有唔少嘅市民即係好支持中國嘅選手啦、國家隊嘅選手啦，咁但亦都的確有唔少嘅市民咧，可能係即係唔單止係未必關注，甚至可能係對可能對國家隊有啲反感。咁佢頭先講話即係嗰個嘅學賭賽嘅問題，咁當然你去到即係國歌學賭賽，可能係比較即係爭議性大啲，或者甚至 係會 有機會違反法律。咁但其實我哋都見到，可能喺網絡上面都會有唔少嘅即係市民，可能係可能係有少少即係幸災樂禍啊，或者對國家隊嘅一啲嘅即係或者對一啲嘅或者有時係唔一定係嗰個運動員嘅，可能係對一啲譬如國內嘅網民。嘅一啲嘅即係未必咁正面嘅評價，咁譬如即係之前都即係有啲嘅新聞啦，可能係即係一啲嘅國內嘅即係可能係少數嘅網民啦，可能係即係點樣去攻擊一啲其他國家嘅選手啊，咁嗰啲可能嘅新聞都會有唔少嘅即係香港市民會即係分享咁樣，咁似乎係我諗即係其實喺即係講緊睇奧運嘅時候咧，其實一般人睇奧運一方面其實奧運係以國家主要係以國家為單位啦，咁所以好多時候都係有個即係支持國家隊嘅意味喺度，但係亦都咧，其實奧運咧好多時大家都話係一啲即係普世性嘅嘢，譬如大家講體育精神啦，大家講即係公平競爭啊，講一種風度啊，又或者譬如有一啲有時係一啲即係運動員好感人嘅故仔啊，咁嗰啲未必同個運動員嘅國籍有關嘅，咁但係嗰啲係啲好 general， 大家會好 appreciate 嘅嘢。咁我諗即係都脱離唔到啊，大家好多時即係香港市民都係追求嘅，有時可能都係一啲即係能夠體現到一啲普世價值嘅嘢咯。 你刚才所讲嘅就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日本嘅乒乓球混双啦，咁啊伊藤美诚咧同埋佢嘅拍档咧水谷隼啦，咁佢哋即系赢咗之后咧，就惹嚟一啲内地嘅网民咧嘅不同嘅唔同嘅攻击啦，咁甚至都有一啲嘅人士咧就系私信去，譬如阿水谷隼啊，佢自己嗰个嘅社交网站啊等等啊，就留咗一啲唔系太好嘅言语啦，咁呢啲咧都系引起咗社会嘅讨论。不过呢，其实刚才虽然李立峰你就说在社交网站的观察很多时候都会在乎你自己究竟是属于哪个圈子，但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透过大数据的工具去分析的 嘛。如果是，即是如果有整体的一个即是怎么说，即是 你有即設計好，跟住即係有曬準備去做嘅話咧，咁係可以睇得翻嘅。即係究竟即係幾多嘅唔同嘅所謂 sentiment 啦，我哋叫做即係唔同嘅類型嘅情緒，或者邊啲嘅國家或者邊啲嘅選手係比較多人支持，比較多人唔支持。咁呢啲其實如果係真係做嘅話，都做到嘅。係啊。 嗯啊，咁呢個都可能係一個比較即係由體育入邊咧睇到嘅一個比較有趣嘅分析嚇，因為都真係可以分析到大家對於譬如无论是国族的支持啊，即系国族嘅认同啊，乃至到头先你提到的奥运背后的精神啊，到底系反映啲乜嘢呢？其实我哋除了是希望运动员代表自己的国家、代表自己的地区在运动场上获得佳绩、夺到奖牌之外，但是如果翻翻去最根本，点解要举行奥运呢？除了一个国力的比拼，一个嘅综合实力的比拼之外，奥运本身仲有啲咩意义？咁我哋可能咧又要再读一读咧吓，点解当初会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咧嘅古仔翻出嚟啊？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倾一倾啊唔同嘅议题。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癌症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郑志坚医生， 有一啲小型啲嘅研究咧，专系咧去针对癌症病人去进行研究，或睇下佢打咗之後嗰個有效性會唔會一樣啦，或者係咧會唔會嗰個副作用會大啲咧？咁呢啲小型嘅研究亦都有數據已經出咗啦。咁啊發覺咧癌症嘅病人無論喺邊個種類咧，如果你打齊兩針之後咧，咁啊同普通嗰啲病人咧都唔相差太大。咁而就算打呢、這個免疫嘅治療咧，嗰、那個副作用亦都唔見到有增加到，咁所以咧，我哋譬如中央委員會同埋咧國際上咧，都個建議就係話咧，所有嘅癌症病人啦，無論你係邊個種類啦，無論你個期數啦，無論你係進行緊咩治療咧，其實咧都適合喺適當嘅時候咧，都應該去盡快去接受呢、這個疫苗嘅注射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大家好，我是 Keyman 王建文。在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猫咪教会我的事入面，我饰演阿信哪个角色？我们相似的地方是阿信都是一个善良亦有自己理想目标的人。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猫咪教会我的事，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 1872311李立峰，我哋听听咧听众陈先生嘅睇法先。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 你好，有咩睇法？ 系我想讲咧，就系咧，即系国歌法咧，唔应该揸得咁紧嘅，应该容许咧民间情绪嘅发泄啦。即系你唔系官方场合嘛，官方场合就唔应该侮辱国歌啊。但系咧，你喺民间嗰度咧，譬如咁样。你會延伸到好遠嘅，如果譬如咁樣，啲老豆老母同啲仔女食喺屋企食飯嘅，突然之間仔女啲情緒嚟嗰陣時，睇緊場波播國歌嗰陣時，嘘喎國歌喎，跟住你老豆老母報警喎，咁你話幾唔好咧？同埋你朋友之間嘅食飯，係咪先？如果突然之間你朋友咁樣情緒唔開心嗰陣時，即係可能長波唔知點樣打法啦，咁佢又噓哥哥喎，唔通你又即刻打電話告你個朋友啊？話你個朋友噓哥哥違反國安法咁樣，即係唔好咁樣延伸出去咯。咁樣即係應該容許民間嘅人咧， 即係場合裏面呢容許啲人有情緒嘅發泄啦，因為好多原因㗎嘛，你睇場波嗰陣時有好多原因牽到你嘅情緒㗎嘛。 明白啊，多謝曬啊陳先生嘅意見。不過如果根據翻，譬如啊頭先梁美芬嘅解釋啦，如果你唔係即係你喺一個餐廳食緊飯嘅，咁啊聽到奏唱國歌，其實你都唔需要做一啲嘅官方儀式嘅。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喺一啲即係好官方嘅場合嘅時候咧，咁就要考慮你所做嘅某啲行為會唔會有機會係觸犯咗國歌法啦。咁當然啦，即係就住而家呢一宗嘅案件啦，都要有待警方進一步調查啦，同埋睇下咧會唔會進入到一個法庭程序，咁同埋如果真係進入法庭程序，喺個法庭上面咧又點樣去到處理啊？嗱，李立峰啊，跟住我哋又講一講咧另外嘅一宗個案件啦，因為我諗咧其實都會關注嘅就係究竟嗰個犯罪嘅元素係啲乜嘢呢？警方嘅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呢尋日呢就拘捕，應該係前日，唔好意思，係28號就拘捕咗呢兩名嘅男子啦，就話佢哋呢涉嫌喺網上呢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會，意圖傷人及襲擊他人嘅。涉嫌嗰個罪行呢就包括呢串謀刑事恐嚇、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同埋煽惑他人襲擊致造成身體實際傷害等。警方就指出，就話兩名嘅被捕人在網上多個嘅社交媒體嘅平台發布大量嘅貼文，企圖詆毀一間傳媒機構，同時向不同嘅廣告商威嚇施壓，意圖脅迫佢哋停止為有關嘅傳媒機構刊登廣告。咁亦都話佢哋曾經喺網上發布煽動暴力嘅言論，意圖煽惑他人襲擊上述傳媒機構的職員、警務人員和他們的家屬的。而無線電視呢他就發出了一個的新聞稿，他就說得悉警方拘捕的兩名人士是涉嫌在網上發布煽動滋擾本台即是無線電視的廣告商和藝員的訊息，即是這個無線電視又證實了其實那些的叫做意圖威脅廣告商在傳媒機構刊登廣告的行為就是針對著無線電視的。咁呢个我諗都值得关注嘅，就係究竟嗰个元素係啲乜嘢呢？譬如尋日亦都有传媒问过佢淨係喺个群组度呼吁派嬲，又或者係永久抵制，咁係咪都係一个违法嘅行为呢？不如电话旁边我哋请你一位法律界嘅人士同我哋倾倾。 好， 有文浩正律师，文浩正律师你好。 系你好，李教授好。 系你好， 你好。 我谂咧，大家就关注咧涉嫌刑事恐吓啦。咁因为特别睇警方嘅讲法咧，就系话向唔同嘅广告商威吓施压，意图胁迫佢哋停止有关传媒机构刊登广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咧嗰个嘅罪行元素？譬如刑事恐吓咁样，系有啲咩罪行元素先至会构成呢一件事咧？ 哦，好啊，我試下講下啦。咁如果係講緊呢啲叫做我哋叫刑事恐嚇嘅行為啦，咁其實即係話嗰個某一方阿甲先啦，咁佢就威脅緊另外一啲人阿月咁樣啦，咁咧就係會話會令到佢啲身體啊、人身啊，或者係名譽啊，或者財產會受到損害，即係話我威脅你做一啲嘢或者唔做一啲嘢啦嚇，就會導致咗叫阿月去做一啲嘢或者唔做一啲嘢啦吓，而导致咗未必系一定系阿月自己本身，可能阿炳系佢嘅朋友啊，或者佢其他嘅人去做系会有啲损害嘅话咧，其实都已经系会中咗呢个恐吓嘅行为噶啦吓。咁所以就系话如果喺呢个案件入边咧嚟讲咧，如果嗰个被捕人士啦，或者而家系未正式告佢，未叫被告啦，被捕人士系啦，咁如果佢警方嘅指称就话佢叫某一啲人。咁我估今次咧，我會覺得佢係可能係講緊嗰啲廣告商，嗰啲商户嚇，就叫佢咧唔好去落廣告 ，OK？ 咁否則嘅時候咧，就會去傷害翻嗰啲廣告商，或者其他人啦嚇。咁我估係廣告商啦。 咁我估呢個就係佢嗰個立論啦，我估係講緊呢個控方嘅立論，應該係咁樣啦。係 嗱，但係咧，阿文豪正啊，如果即係我諗嗰個新聞一出嚟咧，都好多嘅市民關注啦，好多網民關注啦。咁我諗好多網民嘅關注點就話：咦，喂，呼籲杯葛咧，其實係好常見嘅、哦，即係同埋係即係呼籲杯葛咁你以往譬如唔同嘅好多時，其實甚至唔係同政治有關噶嘛，你可能係一啲環保議題，可能係一啲啊，譬如你外國好多。嗰啲所謂即係童工嘅問題、child labour 嘅問題，各種各樣社會議題，你會呼籲啲人去杯葛抵制商户嘅、哦，咁都算刑事恐嚇，會唔會好有問題咧？咁 其實所以咧，我哋就仲未知道究竟佢而家係講緊啲乜嘢。 係 即係舉個例，佢大家成日講咩派嬲， 係啊，係 派嬲。咁派嬲呢樣嘢咧，其實就未必係我自己咁睇啦嚇。即係如果就咁就派嬲，咁未必係一個。可能會影響到佢商譽啊，或者係一個經濟受到損失嘅嘢啦。咁我估其實我估個重要嗰個性就係話，究竟佢講嗰樣嘢係一啲好誹謗性嘅嘢啊，或者係一啲好抹黑嘅嘢啊，或者係定係有啲 basis 嘅嘢啦。我估呢個其實係一個流行點啦。同埋第二咧就係話，可能我唔知啊，因為可能如果佢話嚴重到佢做一啲非法行為啦，話啊，如果唔係咧，我哋就叫人去襲擊你哋個商鋪啊。或者實施你員工啊，舉個例，去到咁過分嘅情況嚟講咧，咁當然就會中咗依個咁嘅依個法網啦，係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喂係咯，嗱，如果中間純粹係叫喂大家唔可以幫襯啦，因為佢嗰個情況係點樣，咁呢個可能就係要將來可能如果係喺個法庭度拗，究竟依個算唔算係一個惡意地將佢即係影響佢名譽啊，或者係財產嘅損失，係啦。 我亦都留意到咧，尋日警方嗰方面啦，亦都被問到啊，究竟可唔可以指出一啲涉及到刑事恐嚇嘅字眼或者例子啦？咁但係警方未有回應咧，就係話唔係只係睇一兩個貼文或者一兩個字眼，而係咧一個咁長嘅時段，即係由舊年嘅五月啦，去到而家啦，超過2000個嘅貼文，針對超過100個廣告商同埋傳媒機構同佢嘅藝人係作出一啲不分遊說嘅攻擊，係成個咁去睇嘅。當然即係件事件咧，仲喺度調查緊，咁我哋唔知道嗰個詳情係點。但係我就想問啦，譬如佢作出嗰一個嘅，譬如杯葛啊等等嗰啲咧，佢唔係一次兩次，而係佢係一個好長期嘅行為嚟嘅。即係譬如頭先李立峰所講咧，外國啲倡議團體咧，因為利用童工咧，而真係可以針對住某個商户咧，作出一個類似年計嘅咁樣嘅網上嘅杯葛行為嘅咁樣，不斷去呼籲賣埋廣告添。咁其實呢啲會唔會有機會就真係會構成咗一個叫做即係威嚇施壓甚至係有機會違法咧？ 係我哋喺未睇到嘅證據之前，當然好難去評論啦。咁但係我估佢之所以話要去睇整體啊，或者係睇多啲嘅情況咧，好多時係因為其實佢本身。可能一兩個嘅貼文啊，又或者係嘅講法咧，係未必夠或者好清楚地可以顯示出佢有一個恐嚇嘅意圖。 嗯， 咁所以佢往往先至可能要好多啲嘅證據嚟去推論，究竟佢係咪一個無差別啊，又或者係有一個惡意地去做做呢樣嘢，係咪？即係我覺得你話一個抵制嘅一啲商户啊，可能嚟話 animal rights 啊，或者係或者個情況嘅人咧，咁可能佢有個原因，有個因由。咁就係佢點解去抵制？咁但係如果你話喂係一個好一個叫做密集式或者不由分說，又或者係一個好長時間嘅冇乜 basis 去針對嘅話咧，咁就容易俾控方就可以話去推斷就話哇，其實你係有一個一個咁嘅有一個咁嘅意圖係去做緊一啲威嚇嘅行為。 我就想问你刚才提到恶意那个的字眼，因为呢譬如有一啲人士过往咧，佢都可能基于不满咧某个台嘅表现而呼吁咧大家去收费电视嘅，呼吁大家咧去 cut 咗佢个台啦，咁样系有呢啲咁嘅事件去到发生嘅噃。咁而佢可能真系成立咗一啲嘅叫做社交网页咧去做呢一样嘅字眼嘅，咁样咁甚至佢哋可能系譬如有机会系作出一啲有联署咧，就叫大家喂唔好喺某度落广告咁样。 咁惡意呢樣嘢其實要透過啲乜嘢去建立話俾人知你嗰種行為係惡意嘅咧？即係同埋你頭先所講嘅引述到，譬如一啲環保嘅組織，佢係基於另外嘅一啲嘅追求倡議而做出一啲嘅行為之間個分別究竟係點樣咧？ 嗱，我估咁頭先咁樣先，我哋再分清楚再分清楚嗰樣嘢先。嗱，而家我哋係講緊究竟個係個對象係乜嘢，同埋佢個後果係乜嘢嘛？ 嗯， 系嗰一两样嘢啊嘛，系咪？所以对象嘅就 系 话，你讲紧嗰个广告商啦，吓、广告商就系叫佢唔好再喺某一个传媒机构度做广告啦。 嗯， 我估佢嘅立论系咁样啦， 系啊。 咁呢个就系佢叫佢去唔好做嘅嘢。OK， 咁跟住就讲后果啦。后果就系讲话嗱，如果你唔咁样做咧，或者唔跟翻我呢个讲法又咁做咧，咁有啲乜嘢后果咁样去做嘛？咁所以其實係兩個唔同嘅範疇，佢哋都會去證明嘅。OK， 咁所以第一個證明，佢就話叫啲人呼籲抵制，即係呼籲其實係嗰啲叫做廣告商去抵制，咁可能容易啲證明啦。係後邊嗰橛就係講話我哋要去講嗰、那個有啲咩後果啦，咁樣去做。咁我覺得嗰個惡意嗰樣嘢，其實同一般嘅即係我哋個意圖啦，同一般嘅刑事嘅審訊嚟講咧，就當然我哋冇辦法可以在你的腦度諗啲咩意圖啦，咁唯有靠環境的證供可以去做嘅。咁佢個環境的證供嚟講，其實主要就睇下你做嗰樣嘢係咪一個理由啦。我會覺得係咪一個理由啦，係咪一個評論啦，係咪？咁當然亦都可能會牽涉咗中間會插入咗一啲你個言論自由啊嘅嗰個 element 喺度去保障佢究竟有啲説話唔係即係可以講嘅，有啲説話就去到嗰個惡意嘅界線。咁所以呢，我嘅睇法就係話，除非佢嗰個後果係去到一啲好明顯嘅，例如話我如果你唔去，你繼續落去廣告呢，我就會去裝修你個鋪頭啦，舉個例係咪？咁嗰啲呢，我就覺得即係可能會容易啲入罪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純粹話大家唔可以嗰度食啦，我哋要抵制呢，我就覺得其實係有好大嘅斟酌之處。我係好覺得係可能是屬於一個威脅的、 即是威嚇他主動做一些傷害的行為，還有純粹就是我在個購買上面去杯葛你，就是兩者的分別。 是因為很難證明，即是你要講緊一個，我們雖然講緊個法例上面是有講話名譽和這個財產的損失，財產損失當然是我會覺得是會包括經濟的損失的。 Okay? 但是即是你怎樣去令到人家有經濟損失嗰樣嘢咧，其實係偏向於可能係講緊一啲誹謗嘅説話啦，名義上嘅嘢，誹謗嘅意思即係冇根據嘅説話啦，係咪？即係或者一啲唔係真嘅説話啦，係咪話？我舉個例，如果我再係咁咧，我就會話俾佢知啊，一個賣麵包嘅商户就其實嗰啲麵包會有毒㗎，或者係嗰啲台啲咩咁依啲嚟去影響人哋商譽嗰啲咧，咁我就覺得係會有機會做。 Okay, 咁你純粹話喂，大家唔好食啦，呢啲都唔好食啊，嗰啲，咁我就覺得係比較困難啲啦。 嗯， 係咪？即係因為你個呼籲，即係唔係一個，即係會可以直接導致到佢有個經濟損失。 同埋我即係作為一個普通人啦，即係我唔係法律專家啦。咁即係譬如喺嗰個所謂個經濟損失嗰個財產嗰個即係概念啊，喺呢一類型嘅法例入邊個財產概念，因為如果我呼籲啲人去杯葛嘅話咧，其實唔係攞走佢已有嘅財產， 係 令佢賺唔到佢有可能賺到嘅錢咁解啫，係嘛？即係唔係話佢而家已經啲錢佢袋咗落袋，我夾硬將佢偷， 唔係賺硬嘅嗰啲錢。 係啦，即係因為你其實亦都好難去 proof 噶嘛，或者我杯唔杯葛，其實佢個生意都唔存在啦，係嘛？即係咁，所以係咪呢度其實我唔知道會唔會喺相關法例，即係唔一定係呢個 case 啊？喺相關法例點樣睇呢個問題咧？ 係啊，所以其實嗰樣嘢係會都係明。名誉嘅损失， 为 多个嗰、那个一个真系嗰个损失啦。即系如果你讲翻喺十几年前有一个案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咧，就系、是、讲有一个人咧就俾人告，就系话会威胁个东方报业嘅集团。 系、 如果佢唔去即系佢如果有啲报道啊，或者系点样咧，就佢就如果唔中意嘅话，我就会喺东方报业个集团外边咧就摆一啲 banner。 嗯， 系抹黑佢咁 样， 系以拉架咁样， 嗯， 系啦，咁就可能讲紧一啲佢冇报道翻一啲以前啊毒贩啊嗰啲嘅情况啊嗰啲咁嘅情况，咁咧呢个案例其实咧个法庭已经订立咗个标准，就话第一，即系嗰个唔系你人先至系可以受到伤害嘅， 商户都可以嘅。 系 第二咧就系讲佢嗰度咧，因为佢嗰度嗰个讲法咧就系话，佢摆到明咧就系话，嗱，如果你唔跟我做嘅嘢咧，我就会去出去摆啲 banner 度唱衰你咁样。咁即系呢个意图咪变咗好似系一个好抹黑嘅意图 啊。 即系咁个法庭就会倾向于一啲情况，即系头先阿李教授讲嘅嘢就话，一啲将来嘅损失就通常喺个声誉嗰度可以处理， 系 咪？呢、个损失就系头先佢讲啦，啊，系咪我令到你股票大跌啦，或者就已经有 value 变咗冇 value 嘅嘢咯？ 好多谢晒你，文浩正倾到呢度啊，亦都唔该晒你，立峰，拜拜。